早晨，各位听众，恭喜发财！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嚟到咧就系6:07，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大年初三嘅早上，虽然赤口，但我唔会同听众嗌交嘅。咁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亦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1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就56%嘅早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就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今日咧继续嘅都系公众假期，因为初一。二咧咁啊，踩正星期六啦，所以大家都可以喺初三四嘅时间咧，就好地休息一下啦吓。今日晨光第一线，虽然公众假期，我哋继续咧，当然啊如常营业啊，陪住各位听众喺初三嘅早上欢度佳节啦。今日咧系2月12日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就可能喺初一初二嘅时间就会见下好多嘅亲朋好友去拜一拜年，甚至乎呢就係会有好多嘅 party 去到享受一下呢龙年同埋假期带俾我哋嘅快乐高涨嘅情绪，又或者睇烟花啦。因为我自己都好喜欢呢就係运动嘅界别嘅，咁所以都有留意到啦，香港有一个呢就係特别嘅比赛。这个比赛就是由一位旅居香港的德国越野跑手啊，他自己创办的一个就叫做香港四劲啊。不过有趣，这个比赛不设奖牌和牌和这个名次的，即不设有排名啊，只是就是获邀的跑手才会参加的啫。更加被视为就是香港其中一个最神秘亦都是殿堂级的挑战咁。好啦，今年呢总共有19位嘅跑手啊获邀呢就係参赛。咁啊当中呢亦都有一啲嘅选手呢之前先至啱啱呢就完成咗一啲譬如100公里嘅比赛。咩叫做四径比赛呢？原来四径呢就喺每一年嘅农历新年举行㗎。参加者呢就需要一口气顺次序逆走，即係倒返转头咁行呢一条嘅物理号径啦。仲有就係卫顺径、港岛径、凤凰径，全长就是298公里，攀升就大概14,500米。今日的赛事在大年初一朝头早9:44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一项的比赛呢，刚才说过了，又没有奖牌，又不设这个排名，不过大家就会自己去到排返这个排名的。见到最后的一位选手都去到定系去紧咧呢一个大屿山嘅，咁啊去到咧就系最尾嘅一条跑步径呢一个嘅山径就系凤凰径啦。咁啊按照传统咧，即系呢一个又系神秘活动嘅传统，咁最后咧就会去到个码头嗰度有个绿色嘅油桶嘅，咁去铺铺个油桶咧，咁啊代表你嘅赛事200几公里接近300公里咧就完成噶啦。喺入边咧睇到嘅就系一种坚毅不屈嘅精神。每一位嘅选手虽然亦都有退赛嘅，因为真係讲緊呢啲係即係铁人嘅活动嚟㗎。咁老实讲啊，几十公里大部分人呢都支持唔到，佢哋更加呢就係近乎300公里。所以呢就好似一个活动象征住呢就喺龙年嘅时间大家都要飞龙在天一样。所以我觉得几好啊，呢一个嘅活动呢举办嘅时间呢好等我哋就感受得到农历年嘅呢一种嘅气魄，呢一种嘅力量。由佢哋亦都带俾我哋好多唔同嘅正能量。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龙年嘅时间，每一位嘅听众咧都可以身体健康啦，理想成就啦，亦都可以咧就系做到自己心入边所做嘅事情，即系愿望成真，心想事成咯。 自信也都荒废。当发现活着只不过一个躯体，自我与自己不再联系。青春之后接过有时无情的洗礼，重担是别人的认为，难过是勇气开始节制。生命或许可以从头来一遍，你会写上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什么的起点。飞会找到新的感觉，飞会找到新的触觉，飞翔 一首作品，佢哋 Super Moment， 飞，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第一线咧喺初三嘅早上，继续咧就系如常同大家咧就喺节目入边倾倾偈，睇睇 Coffee Time。咁今日嘅节目咧亦都有所特别嘅调动，因为我哋亦都有晨光拜年团啦。咁啊预约咗嘅听众咧，咁啊喺今天嘅时候，我哋亦都会亲身咧就去到咧就系你嘅府上，所以咧大家都千祈唔好错过啊！好啦，咁喺朝头早嘅六点十六分嘅早上，你哋好啊，早晨早晨，恭喜发财。咁啊，朝头早都望一望嘅天气先，大年初三嘅天气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咁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本周中后期天气咧亦都转为较为潮湿噶啦，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寻日夜晚咧，相信各位听众咧都已经就系欣赏过咧，就维港咁靓嘅烟火表演啦。呢咁靓嘅烟花咧，咁啊真系 幾年都好少喺呢個時間就睇得到啦。咁啊，象徵住咧，真係每一樣嘅事情咧，就可以歸去一個咧，就係正確嘅路向，朝氣勃勃。就算冇親身好似接近嗰四十萬人一樣咧，喺圍港兩邊去到欣賞嘅話，相信喺電視機旁邊咧，亦都可以欣賞得到咁靚嘅煙花效果。例如睇下心心睇 Happy Face， 都可以令到寓意住我哋喺龍年嘅時間，各位聽眾咧就可以身心康泰啊，笑面迎人啊，個個都係開心果。好啦，香港我哋亦都有我哋自己嘅慶祝方法啦，但內地咧亦都係一樣。最近有一個咧就非常之火紅嘅说话，我睇翻个读音咧叫龙行搭搭，成为咗咧就系内地最热嘅、最火红嘅一句祝福语。咁啊，同时都系2024年啦。今日见到内地央视春晚嘅主题嚟嘅，呢个字咧系点写嘅咧？见到有一个龙字，即系繁体嘅龙字，就写咗喺上边先啦，上半部，然后下半部就分左同埋右，左同埋右分别亦都系一个完整嘅龙字嚟嘅。咁所以有极度多笔画噶吓。这个字呢，今日话到广东话嗰个读音呢就是搭踩，即是嗰个搭雪嗰个搭字。个读音啊，咁所以叫做龙行搭搭。咁出自于呢就是一个南朝梁朝嘅字典，叫做玉篇龙部。咁话到搭龙行搭搭也咁样。好啦。咁见到呢就本港嘅一啲网上嘅字库。亦都咧有類似嘅演繹，都係話到呢個字嗰個嘅讀音啊嚇。咁啊，到底呢一個字又點解咧？咁樣根據翻咧就係報道，咁啊佢哋話到啦，龍行搭搭就係形容龍飛行或者舞蹈嘅樣子。啊，傳統嘅用法咧應該係同埋呢一個迎接龍年嘅到來咧係冇關係噶。好，呢一個詞咧就喺龍年嘅祝福語啦，咁啊真係好多龍啊，所以咧咁樣組合上去嘅時間咧，咁啊大家都會見到全部都係龍，咁啊變咗咧龍年咧一二三四五六，淨係睇呢個都有六噶，所以好似六六無窮嘅象徵住一啲嘅快樂嘅寓意咁樣。其實喺龍年嘅一啲嘅祝福語咧都相當之多，例如咧就係生龍活虎啦，龍騰虎躍。仲有就系譬如龙凤呈祥、龙飞凤舞啊，飞龙在天，龙腾盛世、龙马精神、人中之龙、如跃龙门等等。所以咧，今日揾啱一个咧同龙有关嘅祝贺词，继续去拜年。虽然话初三啊惊赤口啊嗌交，唔紧要，年代有少少唔同啊，大家都系最紧要 happy， 最紧要啱倾。见到面讲句恭喜发财。 如果有天迎面跟足心里的发展，你的憧憬太像你兑现，无奈你害怕得退后一点。如果你知其实心中想法能体现，如果想某天可看见，有天可看见，而你却站着别过年。当配合时机，最好的你制造了转机，与终点的距离，听风声早已提示你。为何平凡一切？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快记忆牵制着你，别教美好远离，然后空手老死，麻木活着太可悲。请配合时机，最好的你缔造了生机，要爱上到哲理，你一生由你救起。为何平凡一高低，认错方位，若果走过 天带领，明这天空倾听，曾经心声。来年才能估计，何妨聚最好一刻释放生命，光辉付出一切，不可献酬，遗憾哪一位？ 早晨，早晨，恭喜发财！呢首嘅作品嚟自冯允谦 J 风，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上嘅六点二十四分啦，咁啊，晨光正能量卫星喺早上嘅时间咧，咁啊要同大家分享下。其实头先听新闻报道嘅时间咧，亦都听到少少，咁啊，关于咧就系喺昨天晚上啊吓，咁啊诶呢一个嘅烟花汇演，呢个烟花汇演咧都非常之成功，咁啊见到有唔少嘅游客咧嚟到香港跟上呢一个嘅烟花汇演嘅时间，大家咧都不约而同咧就系盛赞啊，香港嘅烟花咧就系相当之厉害。咁啊，亦都就係充滿住一種歡樂嘅氣氛，令到佢哋咧就好投入咧，就喺香港嘅時間入邊啦。唔少嘅遊客咧，咁啊更加咧就欣賞煙花之前，更加咧就欣賞埋我哋嘅花車巡遊啊。其中例如係日本爆紅嘅舞蹈旅團啦，咁啊亦都咧就係壓軸出場。咁啊，其實佢哋除咗喺有呢一個嘅巡迴表演之外啦，咁啊亦都去到香港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就係有所活動啊，亦都咧就係每一次都係呢一種咁獨特嘅舞蹈形式咧，咁啊令到大家大開眼界。咁啊巡遊又好，煙花都好，咁啊都令到咧就係各位嘅旅客咧就滿載而歸啊，笑容滿面，咁啊我哋咧就開心啦。咁所以咧，亦都好似大旺咗啊！香港嘅經濟一樣，咁啊，相信咧喺龍年嘅時間，咁啊，各位聽眾咧可以將呢一種嘅歡樂嘅感覺咧一直延續落去，咁啊，全年都咁旺，咁啊，大家都係心想事成啊，最好啦！朝頭早嘅時間6:25啦。 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庸俗，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忧雅事。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 世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错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陪我跨过地球动人波，同样与你在播。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天长天命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甚至有害，错在案外遇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曾有勇气说分手。伤口要害，让我再等待，明年未知的，不管很多意外，要共你谈到爱更纯情实在。如我要分开，便制止眼泪跌入深海，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吗？ 六点半有新闻简报，之前找你这首作品来自林峰的《无伤大雅》，十六度的气温，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年初三早上的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芬兰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前总理司徒布以微弱优势击败前外长哈维斯托胜出，点票工作接近完成。国会第一大党民族联盟党候选人司徒布得票超过 51% 胜出，他发表电视讲话形容这个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他说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芬兰成为北约成员国，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他的对手以独立身份参选的前外长哈维斯托承认落败，并祝贺司徒布。俄罗斯2022年出兵乌克兰后，莫斯科和克尔辛基的关系恶化，促使芬兰放弃几十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去年四月加入北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再次入院，五角大楼发言人说今次是因为出现膀胱紧急问题的症状。奥斯汀去年12月因为前列腺手术并发症入院治疗，最初他向总统拜登和政府其他官员隐瞒住院情况，他之后在去年12月底和今年1月初没有公开露面。发言人说今次拜登国会和奥斯汀的副手都接获通知，发言人又说目前奥斯汀仍然履行职责。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将分别和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以巴局势最新发展、停火谈判等。传媒报道，由埃及和卡塔尔主持的新一轮以巴谈判上星期六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哈马斯派出的代表团当日抵达开罗，跟进和以色列交换被扣押人员和加沙地带停火相关协议的谈判。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阿仙奴作客6-0大破韦斯咸。兵工厂上半场已经领先四球，换边后再下两城，完成大胜。另一场比赛，曼联作客2-1击败阿士东维拉，后备上阵的麦汤文尼在赛事尾段为曼联奠定胜局。阿仙奴赛后24战52分排第三位，落后榜首的利物浦两分，曼联41分暂列第六位，交排第五位的维拉少五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本周中后期天气较为潮湿。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爱的密码。 Hello，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梁继章。我和家人的爱的密码呢，就是一个零字。没错， Zero 的零字。为什么？就是如果一家人有什么不开心呢，我们由零开始，不要再记住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所以零字代表灵活，谁需要帮手，另一个都要帮手的。零字都代表一个圆圈，即是一家人呢每天都是开开心心，团团圆圆，这样过就最好了。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214我爱你。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咁多位听众，恭喜发财，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最紧要身体健康。2024年2月12日大年初三6:36的朝头早，今天回来凉凉地，都是比较干燥的，所以现在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16度，相对湿度55%。在这个朝头早，除了有 Vicky 和大家拜年，当然还有刚刚六点已经在陪住大家的小白啦。早晨，小白。 喂，恭喜发财啊 ，Vicky。 恭喜发财。 啊， 系呢度呢度， 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好远嗰度行紧过嚟，希望你今年嘅工作咧就有如飞龙在天一样啊！ 多 谢，系啦，咁啊心想事成啦，咁啊心想事成好重要噶，你想乜就有乜，要乜就有乜，诶、哎，你派翻封利是先。 哎，多谢，我恭祝你咧就系龙飞凤舞，然后就生龙虎猛， 系 生龙活虎都得， 系生龙活虎啊， 系啦，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然后咧就系、是、仔仔咧就听球听波， 系啊，呢、這个都好紧要啊， 同佢一齐踢多啲波可以。 今日又踢波啊？ 系咩？今日放学就踢波啦。 唔系佢今日唔使翻学。 哦，系喎。 系啊，不过佢今日贺岁杯。 学校、啊？ 你点谂到原来？原来，或者我以前咧，我都冇涉猎到啲小朋友界别嘅时候，原来已经发展到就佢哋都有贺岁杯。 哦。 我都估唔到啊，佢哋有贺岁杯啊。 哦，咁所以就会成个学校嘅屋企人都会一齐， 唔系，系佢哋啲足球部嗰啲嘅贺岁杯，咁佢哋会同其他学校嘅足球队咧， 好似联赛咁样， 足球即系贺岁杯咯，即系我谂系争个杯，我谂真系有个杯嘅、 哦，真系有个贺岁杯， 我唔知净系巧立名目啊，定系真系有个杯喺度，呢个我唔清楚。 哇，咁都开心啊， 会去望一望。有咩符合先得？ 今日年初三啊！ 系啊，赤口衰佢哋就谂住唔使拜年。其实我今日都要拜年嘅。 系啊，但系你赤口踢波咧，好容易有拗撬。不过小朋友唔会嘅。 唔紧要啊，一有啲咩事咪 yellow card 咯。 唔紧要，然之后仲可以嗱，今日赤口啊嘛，咁 样系啊，赤口啊， 初三啊嘛，系啊，咁都几开心喎、啊，同小朋友喺贺岁 杯嚟啦， 小朋友都有。 谂住听日就睇贺岁杯啫， 小朋友踢先啊， 系啊， 带起个热潮咁样。 我见托迪嚟咗香港，好多人去攞签名啊，一喺机场嘅利华道嗰啲，全部都去攞签名。 开心啊嘛， 开心， 新年又咁更加有新年气氛啦、啊。 佢哋嗰班真系吓、啊、好嘢吓、啊。老海先好嘢， 耶、yeah, ！你仔仔都好嘢，祝佢今日踢得更加龙飞凤舞。 希望佢入波啦，今日 加油加油，好开心系咪啊？ 系。 咁啊，其实咧而家新农历新年啦，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即系派利是啦，派利是嘅收利是啦，都会见到咧利是封咧有好多唔同嘅图案。咁、但系有一啲咧就好传统嘅，即系好似我婆婆咁样，佢哋会一定用姓氏嘅，系、啦，一定会用姓氏作为佢哋嘅利是封。每一年咧都可能差唔多嘅啫，但系一定会有个姓氏嘅，系啦。咁就想同大家讲下，究竟今日有关姓氏嘅嘢，有冇谂过姓氏系点嚟咧？小白， 姓氏啊！姓氏喺秦朝嗰时已经有 嘅。嗯，你好叻、啊，你果然系熟读历史啊！ 请讲，请讲。 但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见到有唔同姓氏啦，甚至系有百家姓啦。咁其实究竟姓氏系咩嚟嘅咧？姓氏呢个词语咧，原来以前喺秦汉之前，秦汉之前咧，姓同氏咧系分开先嘅。即系首先咧就系讲个姓先，姓就系女字部嗰个姓啦。咁原来咧。在女字部的姓呢，即顾名思义是跟母系社会、妈妈社会的有关的。咁所以呢就係同母系嘅血缘关系呢就会享有同一个姓啦。咁嗰时只係姓啫冇事嘅。咁、到中国最早嘅姓呢其实都係以女字部为首嘅，譬如好似姜啊、姚啊呢啲姓氏。咁之后呢先至有国名、甚至係官名所改出嚟嘅氏。咁氏系由贵族咧先至有嘅啫，用嚟标示嗰啲身份地位。即系譬如咧，如果假设我系我好尊贵嘅身份，我就有个氏咁样啦。我系贵族先至有嘅。咁但系咧，去到后嚟战国嘅时候咧，普通人咧都开始咧会有呢一个姓啦。而百姓咧都系咁样嚟嘅，即系平民百姓，百姓都系咁样嚟嘅。咁秦汉以后咧，就姓氏就合一咗。之后就有咗我哋而家嘅姓氏啦。咁就系按父系嘅血缘关系嚟到去承传落去。 转咗、其实即系我唔知点解无端又会转咗跟父系嘅，其实 系咯，点解咧？ 我、呢、這个我真系唔知道、 我都唔知道、這个 系啊， 呢、這个都要再深入研究。 要揾啲嗰啲即系宗史。嗰啲專家咧，係通常都係揾嗰啲乜乜大學教授， 要 問一問佢哋， 要邀請佢哋翻嚟，究竟點解咧？但係其實咧，姓氏咧最近咧有關利是封嘅姓咧都幾得意。我最近上網見到啊嚇，就係、新年啦，會有利是派啦。咁、你當然想個利是封咧係靚靚仔仔啦，係咪？即係有陣時候我哋都會啊，會唔會整下我嘅狗狗樣啊？可能家明咧又會用佢小朋友嘅畫嚟到去做利是封啦。咁但係咧，有啲人用姓氏嘅時候咧，就有啲烏龍出咗嚟啦。咁、那個烏龍係嚟自啲乜嘢咧？唔係話個錯字、而係有陣時咧嗰、那個字印出嚟係書法嚟嘅。咁有啲嘢就黐埋咗啲筆畫，咁就見到咧有個姓顏嘅。 颜色个颜， 系 佢变咗啲咩咧？你估下，究竟呢个字可以将佢点样摆咗个乌龙，变咗一个哎呀，令人觉得比利时嘅时候，即系唔系比利时 派利是， 派利是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哎，好似有少少尴尬。究竟系咩字咧？你估下， 尴尬 系啊，佢姓颜。 姓顏啊， 啊 有尷尬嘅咩？冇啊， 因為啲書法啊印出嚟咧，書法令到個字咧就有啲 咩字變咗第二個字， 係啦、啊，就變咗個頹字。 哦， 係啦、啊，咁點解會覺得變咗個頹字咧？其實就係嚟自顏色個顏嗰個側邊有個顏字噶嘛，顏、 嗯、 字再加個葉噶嘛，顏、 嗯、 字中間嗰幾撇咧。就黐埋咗， 然 之后咧，佢料到咧就好似变咗个颓字咁样。咁、 嗯、 但系咧，原来书法就算上网揾翻个颜字咧，都系睇得翻系唔系错噶。嗰、 嗯 那个书法系啱噶，但系咧就会有阵时候有啲错睇，唔系错睇嘅，其实系黐埋咗啲笔画嘅时候，令到我哋睇起上嚟变咗一啲其他嘅字，就好似个颓字咁样。咁就会令到有啲人就觉得啊、哎，好好笑啊，好似收咗封好颓嘅利是封咁样。 哎呀， 系啦，咁就好似 咁要用过第二只。即是书法先得啦， 系啦，就要揀下，咁所以咧，大家即系如果之后要去买呢啲姓氏嘅时候咧，上网订之前要揀姓氏都好，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先，睇清楚啲先，究竟边一个嘅书法，边一个嘅文字系最清楚？我自己咧，其实呢几我都系派第二年嘅利是啫、 啊， 但系我都暂时未用姓氏住嘅、 哦。 你有冇用过姓氏啊？ 姓氏我都冇啊， 好少系咪？ 每一年咧都。硬是有好多方法呢，唔知点解会有好多利是封啊嚟咗我呢度嘅。咁我又唔想就咁拎嗰啲新嘅利是封去 recycle 啦。咁所以呢我都会既然嗰啲即係好似缘分一样佢嚟、 啊、 到嘅时候我就用咗佢啦。 係呀、啊、因为我自己呢都系嘅、啊。我自己呢鍾意环保啲。 係啦、 啊。有陣时。 因为商场又派下寿司铺又派下咁样。 係呀、啊啊。我哋台都有利是封啦。 係啦、啊。我连埋即食面啊。即食面都有呢一个利是封送喎、啊、你諗下。 我哋台利是封今年好靓。啱啱小白都用咗台嘅利是封，金色嘅金银满屋咁样， 咁啊梗系要啦， 系啊，咁所以咧，大家下次之后买嘅时候，买利是嘅时候咧，都记得要小心清楚，留意究竟你嗰个文字啊笔画系点样啦。但系就算唔用文字都好，你可以用一啲卡通，不过都要小心。即系譬如上年就系兔年，我哋今年就系龙年嘅时候咧、 嗯， 就要小心啦。就算环保利是封都唔好立乱用。咁、 嗯、 如果假设今年龙年你又派咗上年嘅兔仔，系啦，或者再。上嗰几年嘅狗狗啊、猪猪啊，咁啊唔系咁好，咁就最好咧就系、是、如果假设真系有人派利是俾你嘅时候，咁就最好就系用嗰啲环保啲，如果唔系就抌就好嘥啦。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天边山披平长青黄，来逐个逐个去搜查，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诚实担当衬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想为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气去不过，期望发现随风，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更加必须等你的参见。无队友，不堪一击吻和差错，讲大自是会共伴。走散。 难凭借三色锦挂牵，如蝴蝶演化换四季花，其他我有五百天，或七载的改变，陌生的两位六度连一线，全部叠加等于八。 Lolita 嘅六度相隔理论，而家系四十九分，六点四十九分。我哋首先听听下职场 KOL 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新年快乐啊！咁多位听众，嗱，我哋今日咧就唔系讲新年嘅妆容啦，因为上一集就讲过，今集咧就因为就嚟到情人节啦，咁所以你梗系揾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早晨，阿东。 早晨。 我哋究竟点样化一个情人节嘅装扮会比较好？嗱，我要声明嘅，情人节嘅装扮咧就唔系 dating， 系真系情侣啦。 情侣嘅 ，OK。 真系情侣，我哋 sweet sweet 嘅。 哦，甜蜜嘅甜蜜点样度过情人节嘅妆？ 系啦，咁但系大家都知啦，情人节嘅人就系全部人都会放闪噶嘛， 系啦， 会出一堆 pose 啦。咁但系嗱，我都要为大众们着想嘅，相信有好多人都拍紧拖，点样可以成功喺呢个社交媒体上面最亮眼嘅存在，最多 like 咧？点样化呢个妆好呢？ 好啊，哇，有啲难度咁样，因为其实我见到好多 social media 咧，佢哋社交平台都会。放閃咧，佢哋係收好多花啦，收好多禮物啦，去邊度燭光晚餐咯。 係啊係啊， 佢哋唔影樣嘅，佢哋影食物嘅啫喎，影粒花嘅喎。不過唔係嘅，我覺得妝容方面都係要緊要嘅，因為始終一個比較重要嘅日子，香港人比較重視情人節嘅。我發覺身邊好多朋友都好重視情人節。 係啊， 尤其是2月14。反而3月14佢哋唔好重視嘅， 係 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個妝容都好緊要嘅。咁不如先由底妝講起先， 可以啊， 因為始終潮濕天氣啦，我建議咧最近出多咗好多唔同嘅底妝嘅產品，即係例如話一啲妝前嘅產品，佢哋可以修飾毛孔同埋油焦嘅效果。 哦， 即係佢搽出嚟係有啲啵啵地效果， 即係個毛孔會冇咗嘅。 試個效果冇咗。 嗯，唔係佢真係冇咗嘅。 係啦，望到好油焦，影相出嚟咧，好似有濾鏡咁。 哦， 而家多咗好多呢幾年。 即係落 filter 喎。 因為以前我哋傳統嚟講會覺得呢樣嘢唔好用，驚有啲初學者會卡粉。 哦。 咁啊，但係而家技術進步咗好多啦。 啲 product 係嘛？ 係啦 ，product 進步咗好多，其實搽出嚟冇咁卡粉。咁你搽完一啲妝前底霜之後咧，有保濕成分啦，同埋會油焦效果，再搽翻霧面同埋雅致嘅粉底，令到個妝。妆容会出油，因为其实你男仔唔好怕啲女仔会油光满面噶嘛， 系啦。哦，原来你哋咁睇噶， 会噶，怕噶。 我唔知道啊， 惊噶，惊噶，系啦。咁所以做翻呢个底妆打底会好啲嘅。 哦， 系啦。同埋千祈唔好咁厚个底妆， 唔好咁厚。 嗯，我觉得始终系两个人相处，你唔系对住一班人咁嘅情人节，同埋你始终唔系做紧节目，即系唔系上紧镜，咁所以个底妆唔需要太厚。 其实我真系好想知啦，因为你系化妆师。但系啲男仔其实睇唔睇得出你个底妆好厚嘅咧？根据你嘅观察，你身边嘅男士朋友们， 我觉得佢哋唔系好识睇，但系相反佢哋会觉得你个轮廓修饰咗唔够嘅时候咧，就会觉得个底妆好厚。 哦， 系啦，因为你发觉如果搽咗一个正常同你肤色接近嘅底妆之后咧，你唔做一个好完整嘅轮廓修饰之下咧，你发觉系好厚嘅个妆。望落去好似冇晒轮廓啦，全块面一直色，咁佢就会觉得望落去，诶咁夸张咁厚嘅个妆咁样。 哦， 系啦，因为所以点解上镜嘅妆容会做得好轮廓修饰好深？ 系啊系啊， 系啦，因为佢要凸显翻佢哋个五官出嚟。 嗯， 系啦，所以我就建议如果情人节妆容啦，底妆方面唔好化咁厚，重点遮瑕就可以啦，用翻你平时嘅产品可以减多少少70%啦。 哇，减70%咁 多？我唔系减七成，减30%，系啦， 减30%， 减30%就好啦。 系， 因为始终二人世界嚟噶嘛。 啱啦，我成日都话噶，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嗯， 咁即系只眼好重要啦。 好重要啦。 眼妆又点算呢？ 咁衔接翻少少底妆，咁嘅眼妆最怕就系溶啊嘛。 系。 系啦，所以记住眼下面碎粉量可以多多少少。 眼底的部分。但如果有少少 technique， 有少少技巧，因為我自己用水粉用兩隻嘅， 嗯， 面一隻水粉，眼底下面一隻水粉嘅。 有咩唔同啊？ 眼下面嘅水粉，我多數會用啲輕身啲、再輕身啲高清 HD 嘅水粉，佢哋會可能拍一拍嘅時候，佢飛出嚟嘅。 係。 係啦。它就會高清一點，會薄身一點的， 是 但是面部可以用正常，即市面上都有的水粉都可以， 即是開架式 的普通水粉都沒問題的，會用一些高清一點，因為其實很怕它們可能粒子沒那麼細粒的時候可能會卡粉、 哦、 在眼下面的位置，可能眼多位置、啊、或者是眼下面會卡住粉。 有沒有說其實如果我譬如我已經搽了底妝 了， 那我那個碎粉的顏色我是用透明還是有色那些呢？ 其實我建議如果你只是自用的話，可以用有色的。 哦，系啊， 但佢哋个颜色色调都唔会好夸张，即系你唔会搽到遮到瑕嘅。 嗯， 系啦，用翻有色都冇问题，但系相反帮人哋，我哋梗系用翻啲透明啲，因为我哋唔系带咁多颜色出去噶嘛。 哦， 系 啦，因为碎粉颜色咧，又系要啱翻你肤色嘅。 系啦， 呢个真系要自己拣啦。咁当然你哋就要揾到一个适合大家嘅自己嘅 眼 妆啦， 讲埋眼妆先啦。咁、啊、其实眼妆我都建议唔好咁强烈嘅，前提啦，二人世界。你不會化一個眼線，再黐一副睫毛，之後個眼妝很強烈，再化一下眼線，係啦咁樣。 因為始終日常啊，我覺得是要日常妝容都不會太重眼影嘅。 係啦，咁我覺得個距離感唔好咁強。 嗯， 係啦，因為我哋唔知道可能拍拖幾耐噶嘛，其實我覺得自然是最好嘅。咁點樣為之自然咧？我自己建議情人節眼妝可以少少性感得嚟又可愛嘅妝，哇，係咪？係咪係咪好奇怪呢個 terms？ 唔係啊，你咁樣講完，我好想知呢兩樣咁極端嘅嘢點樣可以發生啊？ 你性感得嚟，你其實點樣性感呢？我覺得係閃粉啦，同埋用色方面，你可以用少少橙橙紅紅， 嗯、 偏紅咗少少，擺眼尾嘅位置。 嗯， 係啦，咁中間放翻少少閃粉。 系， 但记住红色的量唔好提高。 系， 眼尾的位置摆少少砖红色啊、啡红色颜色，因为其实呢几年都好兴啲颜色。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不妨眼线画长咗少少，表达个性感效果出嚟。另外一部分啊，睫毛方面咧，你搽翻睫毛膏啦，下眼嘅部分搽翻睫毛膏，令到眼放大， 放大 变圆，系、嗯、啦，令到只眼精灵。我自己定义为性感加少少可爱。 系啦，又系用眼影嘅小可爱加埋眼线嘅性感。 系啦。 咁就可以做到呢一個性感得嚟又可愛嘅眼妝， 係咪好矛盾咧、啊？呢、這個 terms 好矛盾，但係你咁樣講又好似真係， 因為你將隻眼拉長咗，但係你又將佢隻眼放圓咗。 同埋因為 main point 係我哋冇用睫毛啊，即係假眼睫毛啊。 係啦， 咁你純粹用 mascara。 係啦。 咁又唔係好誇張，又唔會極度性感啦。因為我成日覺得啲人戴咗假眼睫毛有啲 sexy 嘅。 係啊，睇咗少少呢半年買咗一支眉筆， 嗯， 其實佢畫眉嘅， 嗯， 但係佢個頭咧係 V 字型。 哦。 應該唔知道坊間應該都有， 係有啊有啊有。 因為其實唔係個個女士下睫毛都咁長嘅嘛， 嗯， 咁不妨試一下將呢支眉筆或者，因為眼線筆唔會 V 字型嘅， 嗯， 但係眉筆可能會有， 嗯， 係啦，可能深啡色嘅眉筆啦 ，V 字型嘅，不妨畫翻模擬翻我哋下睫毛生長嘅方向去畫， 嗯， 咁我哋遠睇或者可能食飯嘅時候望落去，咦，點解你下睫毛濃咗咁多？其實唔係黐落去嘅，係、嗯、畫落去嘅， 啊， 係啦，另外隻眼會圓翻啲咯。 係啊，最近都有好多呢啲嘅教學咧，網上面教你點樣畫，係下眼睫毛啊嘛，係因為而家都好多人係希望用下眼睫毛去放大翻隻眼啊。好，咁另外咧，你有冇覺得我哋腮紅方面、胭脂方面，我係用 pink 啲嘅 colour， 即係粉紅啲好啊，定係偏紫嗰啲好啲咧？ 我自己覺得咧，根據翻你當日嘅衣著， 哦， 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最適合嘅顏色應該係一啲若隱若現嘅一啲蜜桃色， 若隱若現嘅蜜桃色， 即係你唔可以，你可以大範圍使用，但係你嘅顯色度唔好咁高。 嗯， 系啦，因为你太夸张，其实俾人有距离感。 嗯， 用翻啲可能虾肉色啊，或者蜜桃颜色系列，放喺苹果肌嘅位置就 OK 啦。 嗯，系啦。咁啊，唇妆咧？ 唇妆都唔好太夸张咯。 系啊，呢、這个 即系你唔可以过情人节嘅时候，如果你化个好夸张嘅红唇出嚟，真系有距离感。 哦、啊， 如果系我嘅，我会觉得，你系咪同我食完饭你有下一场嚟咁样？ 系 啊，我咁谂咯。你系咪去饮嘢啊？咁样我会咁问啊。 咁但系如果系咁，你有冇觉得情人节应该系用翻啲 matte 面少少嘅唇膏，定系水光少少嘅咧？ 我觉得先唔计衣着啦，我觉得用翻啲 glossy 啲好啲 ，glossy 啲好啲啊， 系啦， 似 Q 啲啊嘛， 似 Q 啲，咁望落去好似食饭开心啲咁啊， 系、哦， 即系男士可能分唔出嗰个系究竟你系 glossy 定系个嘴污糟咗，我帮你抹一抹先咁样系咪啊？突然间好 sweet 系咪？好老土嘅情节出咗嚟啊！帮你抹一抹先咁样，系啦。 我最後一樣嘢啦，我成日覺得咧，男女之間嘅 dating 啦，係要有啲香味嘅， 係 唔知點解嘅，因為咧有時啲香水咧，我覺得而家大家都唔係好中意噴啲咁濃烈嘅香水嘅， 係 即係如果真係一入到去成個車廂都聞到咧，啲人就會好唔中意你嘅， 係啊， 我發覺好多啊，最近 嚇係、啊、 我可能夜晚出去中環，我聞到好多咯。 哦，而家我身邊啲女仔，就算噴香水都係噴啲真係隔離嗰陣先會聞到嘅。 係 咁嗰一款，你覺得情人節噴翻啲咩香味好啲咧？ 嗱，我覺得香味唔好太濃啦。頭先你講啦， 係啊係啊， 同埋唔好太 over 啦，香水味啦。我覺得香水味是因人而異的、 嗯、 建議市面上有些產品可以介紹給女仔用，因為我用了幾年的了，就是頭髮的香水、 啊、有 齋噴頭髮的、哦、是的，即不是乾洗齋噴頭髮的，其實不會損害頭髮嘛，因為始終香水入面有啲酒精， 怕 噴落頭髮度可能會令到頭髮個生長或者頭髮的質素冇咁好。 係啊係啊係啊。 另外一種就是 body mist， 即是身體的噴霧。 哦， 那種是沖完涼火你噴身體，咁當然你可以噴喺頸啊，噴喺身度，咁個身都會滲到嗰種味出嚟，因為 身體有熱力噶嘛，咁、 哦、 佢、 啊、 就自自然滲一啲身體嗰種香味出嚟啦，係、 嗯、 啲身體嘅噴霧，啲水劑嚟嘅，冇酒精嘅，係啦。 其實你身邊啲男士朋友咧，係中意聞花香味重啲定木香味重啲嘅香水嘅？其實分唔分到啊？ 應該甜啲會好啲， 即係花香或者果實啲。 因為女士唔會噴木味香水 嘅、啊、我成日噴木味噶，我成日噴茶味同木味噶。 哦，咁你好中性嘅性格啦，咪？ 系啊，系啊， 系啦、啊，因为可能男士真系中意啲可能翻甜蜜啲嘅味咯。 哦， 我话个人建议啫，我个人喜好嘅啫，香水系个人喜好嚟嘅。 咁又唔排除、啊，大家都可能对于女性有个既定少少嘅印象嘅、啊，就 系、 是、希望佢 sweet 啲嘅，甜啲嘅。 甜啲嘅。 不过啱嘅，我觉得情人节你唔 sweet。咁幾時再 sweet 啲咧？情人節都唔 sweet， 咁就唔得噶 啦 噃。咁所以如果大家都係需要過情人節啦，無論你有拖拍定冇拖拍啊，船仔都照化個靚妝噶啦，我就出去閃翻嗰啲情侶轉頭， 閃翻佢，閃翻，即刻 po 相。 咁啊，希望大家都過一個開心嘅情人節，亦都多謝阿東今日啦。 好， 拜拜。 拜拜。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恭喜发财！今日朝头早嘅时间啦，嚟到七点嘅零八分啦吓，咁啊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都相当之即系颇为干燥嘅早上啊，咁啊都系好事嚟嘅，咁啊但大家干干爽爽啊，继续咧就出嚟同人嗌交啦，今日赤口啊嘛，可以嗌交。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啱啦，咁啊我哋三个咧就谂住喺直播室入边啊嗌交俾大家听嘅。 系啊，好啊。 除咗有白元浩喺度之外啦，就系头先喺度 Vicky 啦。 早晨， 早晨，哇！今日吹咩风？等我望望先。今日咧系间中吹强风，哦清劲嘅东风，吹东风咧、啊、就吹个船仔翻嚟。 早晨啦、啊，咁多位神风嘅听众、 啊，你嗰个咩船嚟噶？跟东风翻咗嚟噶咯。 我系诸葛亮啲 friend 咯，只欠东风，所以翻咗嚟啦。系咪啊？ 龙年嘅时候，喂喂嚟搵多啲，搵多啲， 精神 常驻，希望你越嚟越靓啊！系、哎、脱离火星人系列啦、啊。 哇，多谢你啊 ！feel 到封利是都几重、啊。 咁梗系啦，新年啊最紧要咧就系喜洋洋啊嘛。咁、 啊、 所以晨光我哋三位先同各位听众咧就拜拜年先嘅。好啦，咁啊初一初二大家有咩活动啊？ 我初一初二带晒我两只狗狗出去拜年啦、 啊，系啊， 然之后玩谢咗佢哋， 系咩？有冇好攰啊？ 好攰，因为佢系由朝出到晚，咁、啊、平时咧其实狗狗， 咁、啊、你屋企人咧，你带埋佢哋出去， 系啊，就系出去屋企人度咯， 哦， 系啊，就系、是、出咗去我啲伯父啊、叔叔啊、舅父啊，咁啊，总之初一初二咧 由朝 出去到晚系啦，咁平时即系以往啦，都系净系我哋出嘅啫，咁但系今年咧就因为我哋有车嘛，系、 哦、 啦，咁所以咧就诶带埋佢哋一齐出由朝出到晚，佢哋玩到谢晒，唔单止咧系翻到屋企瞓觉，佢、哋一上车好似个小朋友咁，即刻瞓咗。 哦，咁如果有车啊，真系要 方便啲嘅，系啦。 有冇收到好多利是啊？啲狗仔， 佢哋都有啊。 系嘛？啊，咁啊好啦，咁啊好啦。如果自己揸车又好啦。不过如果你话有啲朋友可能初一初二谂住喺香港拜年啦，初三跟住先至会北上，可能 先去玩。 系啦，探亲，哎，单啲讲错嘢，探亲系啦。咁嘅话咧，就要留意翻咧嗰个内地嗰个铁路啊吓。咁、因为咧喺呢个二月啊，今日二月十二号啦。咁其实咧就高铁啊香港段。將會喺呢個尋日已經有噶啦，咁啊去到明天嘅期間咧，每一日都會增加呢個十一對來往咧，就是、香港西九龍站至到福田站嘅列車嘅班次，咁啊用以配合咧就農曆新年假期嘅一個出行嘅要求，咁、所以班次咧係多咗噶。不過留意住新增列車嘅車票已經咧就係發售啦，咁啊所有新增嘅班次咧就適用於咧就係靈活行即日。呢一個叫做變更車次嘅安排，咁可以俾乘客咧就選擇咧去到乘搭嘅嚇。咁如果大家要揾翻多啲呢一類型嘅詳情嘅話咧，可以去翻高速鐵路網站或者手機應用程式嗰度咧就得噶啦。咁但係除咗鐵路之外啦，咁亦都為咗咧就係配合香港道路競走錦標賽，咁所以咧喺二月十三號明天嘅嚇，咁啊明天都再提一提大家喺聽日嘅凌晨四點鐘，咁啊聽日提唔到咯，聽日都可以提，因為凌晨四點鐘即係聽日嘅04:00就至到咧就13:00期間啦，喺呢個龍和道咧就實施一啲嘅特別嘅交通安排嘅，咁啊介乎龍合街以及咧就係菲林明道嘅一段龍和道東行咧，就將會臨時封閉，禁止所有車輛咧去到駛入噶嚇，咁啊亦都有唔同嘅交通改道嘅，咁如果大家係呢一類型嘅叫參加比賽嘅人士，佢哋當然就知道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諗住自己揸車嘅，咁可能咧都要留意翻咧呢啲嘅叫做指示啊各樣嘢，就唔好亂咁塞入去啦，咁駛唔到噶啦，到時自己又兜個大圈咁樣，留意翻呢啲啦嚇。好，咁啊 Vicky 就帶埋兩隻狗仔。咧就去拜年啦，咁啊船仔 咧， 虽然有性格嘅， 跟牛，东风吹咗佢翻嚟啊嘛。我年初一咧就我婆婆嗰啲咧嚟咗我屋企嘅， 系啊， 咁就非常之高兴啊，因为咧就真系好耐冇试过玩麻雀啦，麻雀啦，咁就喺度玩麻雀啦，咁玩完麻雀之后就玩 poker 啦，咁当然冇多博成分嘅，我哋非常之健康嘅，咁啊就好玩咯，同埋好耐真係好耐冇见啊啲亲戚朋友。 系咪通常一年见一次㗎你啲亲戚？ 唔係㗎嘛。唔係嘅。 一年见。 婆婆嗰啲就唔係囉。咁但係遲啲初八有團。 每季见一次咁樣係咪遲啦。 婆婆嗰啲就变得密啲嘅，真系密啲嘅，系啦、 哦 啊。但系好耐冇见嗰种感觉，系新年 啊，一年一次嘅啫嘛，即系嗰种咧系唔系都极度喜庆啦、 啊。同埋真系可能即系疫情咧之前太耐啦。 系啊，即系好似上年嘅新年都系冇咁开心嘅、啊，今次系真系特别开心。 上年你覺唔覺得仲有一種咧十五十六嘅感覺？ 會 係啊，唔知大家又介唔介意我唔戴口罩啊？但我又唔想戴啊，想見下你個樣啊！今年就直頭唔使啦。 因為上年咧仲係疫情啱啱開始翻出嚟啦，咁、因為我啲親戚咧就已經有小朋友噶啦，譬如我表姐啊、表哥已經生曬小朋友，咁佢哋都會避免嘅。唔系，仲有好多，唔系，我系属于细嗰啲嚟噶啦。咁佢哋就即系 迟来可以先上岸噶嘛。 你唔讲呢啲，我讲咗上年系，系啦。咁上年新年咧，就因为小朋友咧都怕佢哋啊，好似啱啱开始翻，都系唔好佢哋带翻，即系唔好带出嚟啦。因为咁多人始终，咁、所以今年咧真系最齐人、最热闹嘅一年咯。我自己就啲小朋友一齐过晒嚟玩啊，咁啊好开心啦。 有小朋友系真系唔同啲，特别嘈啊。 熱鬧啊，不過都唔係嘈音嘅熱鬧， 特別熱鬧啦，嗰種熱鬧係高興嘅熱鬧。 係啦係啦，你見到小朋友咁得嘅，你都好想去搣下佢面珠仔 啊！真係開心啊！ 同埋我屋企附近咧有一户真係。有户人、因為我住村屋咧，但係今年特別，即係我以為會有啲即係舞龍舞獅咁樣啦，咁我好靜喎，咁我心諗我冇 未有啫，可能初三啊， 唔係，我以為佢哋唔興啊，最後尾發現唔係， 唔係唔興啊， 唔係 一定有。 因為我嗰個屋苑係即其實都叫屋苑，都唔 exactly 係村屋嚟嘅，咁、所以咧真係有一户人咧， 屋苑式嘅村屋應該 係屋苑式嘅村屋啦，有管理嘅、真係有一户人請咗一對舞龍舞獅過嚟， 係 咁、我聽到聲咧，我呢啲八卦仔咧就即刻衝咗落去睇啦，又見到咁啊，嗰、一户平時都唔開門嘅。系开晒道门俾大家入去佢个花园度。 话俾你听啊，通常這些呢啲咧，佢平时咧就系唔开嘅原因咧，就系因为 唔係大日子啊，咁佢就唔使開啊嘛。嚟到呢啲咁重要嘅喜慶洋洋嘅日子咧，咁就開翻道門俾大家啦。 係啊，咁我就好高興咁入去啦。佢哋又好歡迎，就入嚟啊，入嚟啊，新年啊咁樣。咁我好開心，因為真係舞龍舞獅係會派嗰啲即係佢哋會抌啲生菜出嚟啦。 係， 咁我好開心啊接啦， 跳高接 係啦。 哇！ 啲小朋友 其實我好中意睇舞獅嘅， 係咪啊？ 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睇舞獅嘅。即係舞獅已經犀利，當我第一次見到梅花莊舞獅， 哇！梅花莊真係厲害啊！ 真係好厲害啊！嗰、那個，所以人哋比賽嗰啲真係睇到我個口得個窿。 我淨係之前試過咧，攞啲生菜，然之後俾嗰只狗當舞獅賽車。 係咩？我承認我都試過嘅。即系攞嗰啲菜佢唔夹噶嘛，佢唔咬噶嘛，夹啲零食入边。 人佢唔系我嗰只食菜，因为 啊系咩？ 佢就真系会 菜。犀利犀利犀利。 系咁跟住咧，只舞狮系咩颜色噶？ 只舞狮咪普通嗰啲红红啊、黄黄地啊咁样，一见到就会兴奋咯，就叫埋我老豆啊，一齐冲落嚟啊，俾封利是啊，摸下狮头，咁啊希望呢一年咧都系鸿运当头，非常之开心啦，系、 哦、 啊。 我自己条村咧咁都系住村啊嘛，咁啊一嚟到农历新年嘅时候，大家就开到个喇叭好大声，系、啊、要播嗰啲咧 破年歌， 唔系啊，播嗰啲炮仗嗰啲生意 friend 所以听到好大声， 叭叭叭叭叭叭咁样， 系啊， 跟住大家咧就。 唯有用啲生意咩佢嚟代替 下，其實聰明喎、 啊，所以我睇唔到噶、啊，我淨係聽到聲咯。 係 啊，好好 啊 呢、 這 個方法。 係啊，咁所以咧就非常之多呢啲嘅炮仗聲，啪啪啪啪啪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今年啊初三啦、初二咧，到佢哋嗰啲活動咧都慢慢陸陸續續嚟緊嘅。咁我嗰條村咧，我問過阿周雪嘉街哥咧，咁佢話原來嗰條村搞得都算大嘅喎。 哦，係啊。 係啊，咁又有嗰啲神功戲啦，搭曬棚噶。所以我仔冇得喺籃球場嗰度玩啦，因為已經搭咗棚徵用咗啦。咁、然後咧又會有請神啦、送神啦，跟住又會有啲圍住個村行一圈嘅呢啲活動，入天后廟啊，去到拜神。入天后廟淨係男丁先至入得啊。咁、我呢啲都有入嘅入去，因為男丁啊嘛，雖然我唔係原居民，係啦，都有跟埋佢哋一齊入去嘅。咁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好玩，有啲大鼓擺到。好大嘅鼓俾人蹦蹦蹦蹦蹦，即系俾啲人去到即系做啲嘅叫做傳統習俗啊咁樣嘅，所以都相當好玩啊！我嗰邊都 你哋有冇去林村嗰邊啊？ 林村嗰邊都係好熱鬧嘅， 係啊，好熱鬧啊！見到 咁今年仲有咁多繽紛添， 係啦，日夜繽紛啊嘛，咁有好多唔同嘅繽紛活動啦，我見到好多朋友咧都喺 social media 即係社交媒體嗰度都喺度掟啊！系咁去个林村嗰个许愿树嗰度咧，即系同埋佢整咗啲彩色灯系好靓噶，夜晚、啊啊，即系你平时见大家之前打卡嗰啲都系日头啦，而、家多咗系夜晚。 哦， 夜晚去 我条村都整咗个灯由个村口嗰度一条长路啊，都系挂晒啲灯咁，等人哋 好有气氛、啊。 系啊，带领住啲游客咧就过嚟睇嗰个 神 功 戏、我以为佢扮长龙添。 都有啲似嘅， 系嘛？ 点都似条龙啦，今年你讲乜就似噶啦。 系啊， 咁所以都抵睇啊吓。咁如果你话喺我嗰度就仲有舞狮啦，舞狮咧都系每一年佢哋亦都会即系邀请啲舞狮团体就过嚟咧，真系围住条村游行一圈咁样嘅。咁又梗系又要博下啲炮仗嘅生意 fact 啦， 系啊， 跟住撒下啲就纸碎啊喺地下嗰度又系扮炮仗啊， 气氛啊嘛， 气氛好紧要。 系啊，我哋而家好灵活变通噶，我哋 系啦， 系啊。总之，如果你想有嗰个传统气氛咧，只要你动动脑筋，你都一定可以做得到嗰个气氛出嚟。最紧要系我哋嘅心态。 系啦， 系啦，我哋愿意一齐嚟到去庆祝嘅话咧，就乜都得啦。 系啊，系啊，咁所以如果你可以，你唔系住我哋呢啲譬如乡下地方嘅，咁系啦，我谂咧即系啲叫做屋苑咧，都有好多譬如装修啊嗰样嘢，都好有呢一个嘅农历新年气氛。咁啊，最紧要今日初三啦，咁可能传统上咧，咁大家就会话初三赤口就唔啱拜年。咁但系你又觉得唔紧要。想去同大家咧就玩下卫生麻雀啊，喺嗰度捏下呢个牙胶嘅话，亦无不可。 系啊， 系啊， 系啦。 因为我今日都真系去同人打一打呢个卫生嘅麻雀同埋卫生扑克、啊。 冇错啦，最紧要卫生。 祝你开开心心。 系啦， 系啊，卫卫生生。 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都嚟到7:19啦吓，咁啊睇睇嘅天气先。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1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日间天气和暖。本周中后期天气咧就较为潮湿噶啦。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另外黄色。 熄火將飲機，我信號生效緊啦。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恭喜发财，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咁啊，今日呢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呢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祝你今年呢身体健康，身心灵呢都如你所愿啦，咁样好唔好啊？唔该周博士。 好多谢大家，祝福大家龙精虎马，龙马精神。好。 好啊，咁啊嗱，周博士今日呢同你解释一啲呢拜年嘅处境题先啊，咁啊过年可以开心啲，轻松幽默啲啊，不过幽默嘅背后咧，其实都潜藏一啲情绪当中。嗱，最大机会噶啦，一啲叫做单身嘅男士或者单身嘅女士，通常拜年嘅时候咧，啲嗰啲姨妈姑姐咧就会讲：喂，几时派地市啊？几时结婚啊？几时点点点啊？拍拖未啊？几时带个男仔要？你睇下咁样，哇，好多呢啲，咁啊，通常第一次系咁，第一年系咁 ，OK， 第二年系咁 ，OK， 如是者咧，好似咧，叫做老师教你咁样，日日系咁品住，或者每一年拜年嘅时候都要品住呢一样嘢，你究竟拍拖未啊？你结婚未啊？其实咧。第一啦，即係好老土啦。但係今時今日咧，原來個世界即係當然我哋透過大電波或者咧好多時候呢啲叫大台嘅處境劇，發現呢啲三姑六婆式嘅橋段，但係仲係恆常咁樣發生緊。咁當然即係成日都話講者無心，聽者有意啦。咁啊，周博士通常點教法好咧？你啊，如果有啲心機婆俾聽眾，係啊係啊，即係我一陣就要去拜年啦。阿姨媽成日都問呢啲噶咁樣，周博士交俾你講好嘛？ 好啊，系啊，其实呢个系噶，喺新年可能好多，正如你所讲啦，姨妈姑爹都会关心，特别上一辈啦，上一辈都会关心，你仲未结婚未啊？几时娶老婆啊？几时嫁人啊？咁对好多人嚟讲系特别烦恼，特别如果你系一个同志，一个同性恋嘅，系嘛？咁你未必想公开你嘅身份，或者你啱啱同你嘅伴侣分完手，有一啲好复杂，即系难以启齿，甚至不可告人嘅感情关系，你都唔知点同人讲。所以有啲時候會好尷尬嘅，係嘛？即係咁，其實有好多好簡單嘅溝通技巧，不如我而家講幾個好簡單嘅溝通技巧，百發百中一定有用噶，好簡單。無論如果下次見到，哎呀，周華生，你做咩仲唔結婚啊？你快啲我介紹我老婆俾你啊！即係假設咁熱誠啦嚇，咁我好簡單嘅啫。哎呀，真係好多謝你咁關心我啊，阿陳師奶或者阿陳生，你真係好好啊，你真係好有愛心啊，你好關心我，不如我又關心翻你啊，你最近身體點啊？你條腰咧好翻未啊？或者你感冒咧好翻曬未啊？即係兩嘢已經轉咗話題啦，大家見唔見到啊？即係永遠係個原則就係多謝佢，無論佢講乜都係多謝佢，就算明明個心唔知點多謝佢咧。找一个佢，你觉得佢好烦、好啰嗦背后嘅正向出发点，其实都系噶。平时有啲人觉得阿妈好烦咯，老公老婆好烦，一出门口就系咁日饿夜饿，好简单嘅啫。阿妈多谢你啊，多谢你嘅关心，我完全收到。你唔同佢作对，你唔同佢抗争，你仲多谢翻佢啦。呢一招系人与人关系其中一招必杀着嚟嘅，差唔多系必杀技嘅就系、是。多謝佢咯，然後即刻轉話題啦，由多謝佢嘅關心，然後即刻食住關心嘅字。哎呀，陳太，我都關心翻你點啊？你個女最近點啊？你最近生活點啊？即係呢個係一件好好簡單嘅事嚟嘅，即係一個對應啦。第二個啦，就喺新年，特別喺新年嘅場景咧，我諗最適合、最安全嘅話題就係講身體健康，就係講身體。依個係永遠最安，因為好多話題，政治唔講得，社會唔講得，好多問題都。即係踩地雷， 會引到大家，即係討論嗰、那個討論嘅過程，未必係大家如大家所願啦。 係啊，可能好敏感或者有啲爭拗等等等等啦，即係係啊。咁、所以我諗最簡單咧，就話講身體啦。哎呀，就係你最近我，譬如對方如果有問我結婚未啊，點點點，我好好啊。另一招係點啊？多謝你，然後跟住我好好啊，最近身體好健康，我最近做咗啲乜嘢？最近做啲乜嘢？阿張生最近身體點啊？等等等等，即係。轉話題，總之個原則第一個就係多謝佢啦，第二個就係、是、哎呀我好好啊，我關心你而家講一件具體嘅事，我最近做咗個咩 project 啊，最近搬咗屋啊，我最近去咗邊度玩好正啊，我最近睇一出戲咧好正，你有冇睇過出戲啊？那個話劇咧超正，喂好值得睇、啊， 咁佢已經唔係好知點反應啊，因為我真係好真誠、好熱誠去講我最近得我哋一起去講嘅話題嚟嘅，好嘛？ 嗯，咁啊嗱，呢啲都係即係轉話題嘅一啲技巧或者啲 technique 啦。咁啊，我估心機旁邊嘅聽眾啦，就算收唔到華山博士嘅利是咧，但呢啲都完全咁樣入咗袋噶啦。咁啊嗱，我講多一個再尷尬呢一個情況啊。嗱，頭先講真，你話單身嘅或者有唔同 situation 被問到你點解冇未有另一半啊，冇另一半啊，甚至乎 OK 啊，其實可以答得雲淡風輕一啲，但係好。很多时最尴尬就是有些夫妇可能呢就点解几时生返个啊，几时有小朋友啊，年年系咁问住呢，其实讲真的，即入面生育呢个课题呢千丝万缕嘅关系，就唔系单单可以摆上台面讨论嘅一样嘢，或者要同任何人去交代嘅一啲嘢咯。即系我自己都好深感受，身边有啲朋友有阵时被啲长辈问到口哑哑，就系因为呢个有好多因素嘅。总之，即系可能有机会系先生不育啦，或者太太不育啦。咁呢啲系不开心事嚟噶嘛？有乜嘢理由系拜年本为乐事，但系要大逆转到大家系要黑口黑面咁去结束咧？咁样好啦，周博士。遇到呢个情况又点去解决咧？ 系啊，多谢你。我遇过一啲系好，其实好伤痛啊，就系佢哋啱啱离婚，然后就新年，即系离婚前一个月，即系离婚后一个月就已经新年啦。嗰啲人就问：哎呀，唔见你老公系点？点阿仔点啊？等等，甚至我遇过一啲更激烈嘅，即系一啲详情唔讲啦吓，即系家人有人离世，突然离世，仲要系非正常死亡，出咗各种情况，咁就去拜年。咁佢自己仲喺一個好深層嘅傷痛當中，但係對方就係、是：哎呀，唔見你個仔，唔見你個女，或者等等等等啲嘢。咁我諗好簡單啦，就係、是、如果真係要拜年，因為家族嘅習慣等等等等，或者好親啦，我諗好簡單就係同佢講：哎，我好好啊，多謝你嘅關心嚇。咁當然，如果個關係親密到可以表達，咁就表達啦。同時，因為太傷痛、太傷感，佢自己都未處理到個情緒，而一講出嚟咧，可能情緒都會失控啦。咁所以可能未必適合講嘅，亦都唔想喺新年後流帶嚟嘅氣氛太 差， 真係赤口啊！真係 真係赤口啊！鬧交咁樣， 真係鬧交好傷心啦、啊！我諗最簡單就係、是，我好好多謝你嘅關心，然後就盡快轉個話題啊！其實最近咧，我最近做嘅項目啊，最近我工作又轉咗啲乜乜乜喎，或者哎呀，女最近咧去英國未啊？係咪佢會遲啲去讀書？今年有冇翻嚟啊？咁樣即係我諗輕輕轉咗個話題係比較簡單嘅嚇。咁、啊、當然啦，如果真係自己面對緊啲咁大嘅傷痛嘅事件咧，我諗真係要揾專業人士即係幫忙嘅，揾社工、揾輔導員去處理嘅。因為呢啲傷痛如果唔處理積埋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咁我自己依十幾年都處理好多好多，即係其實聽落去都好傷感嘅事，即係人生不如意嘅事都十之七八啦嚇。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要積極處理嘅嚇。咁所以我諗都係基本嘅原則。當喺拜年嘅時候，當對方提一啲我唔想提嘅課題啦，咁我理解對方都係一番好意，都係關心。佢用佢嘅方式去關心我，雖然嗰個唔係我想佢關心我嘅方式，但唔表示佢係差咯。佢只係冇用到我期望嘅方式嚟到關心我、愛我，所以我哋都能夠連結翻佢一個我唔滿意嘅行為背後嘅正向出發點。咁呢個原則其實係放諸四海皆準嘅，即係唔單止喺拜年嘅，對住我哋嘅仔女、對住伴侶咧，都係嘅。我哋可能唔認同對方嘅行為，但係都能夠理解翻。他不懂得我的需要，他不明白我的感受，不是他衰，不是他错，他可能已经很努力去关心我。当我能够带着这样的维度去看呢，那件事我不会觉得这么猛疼，我不会那么辛苦，而我转话题也会轻松一点。我觉得怎样？ 是，那我觉得完全是用华山博士的方法，大家真的可以，即是今天啦，年初三啦，真是赤口啦，可能过去年初一二又玩得夜啦，睡不够啦，就情绪又特别差少少的。如果有人一来这些这样的顶撞你，或者问了一些不该问的问题，怎样可以耐心同埋叫做用啲方法去解決咗咧，咁啊真係四兩撥千斤咧，係真係幫到手嘅。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華山博士嘅分享啦。咁下一集咧又再同你講下其他咧身心靈嘅議題，好嘛？唔該曬，周博士，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农历新年烟花汇演，昨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分八幕，三艘等船发放23,888枚烟花弹，历时23分钟。警方话，维港两岸有超过338,000人次观看。有市民话烟花精彩震撼，有来自深圳的旅客认为烟花汇演带动新年气氛，带来视觉冲击。有首次现场观赏烟花汇演的福建旅客话，期待之后再来香港观赏烟花。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烟花汇演标志着香港在新一年再创高峰。大年初二，羅湖口岸通關時間延長到今日凌晨兩點，內地旅客普遍歡迎，有人認為可以節省在香港酒店的住宿費用，亦有人因此延長留港幾個鐘頭，消費多幾千元。警方在深水埗多個地點打擊非法賭博，檢獲俗稱魚蝦蟹的賭具和賭款，拘捕9人。警员昨日下午在北河街近鸭寮街检获700元现金和鱼虾蟹赌具，到晚上在福华街143号外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和8名非华裔男子，当中2名非华裔男子涉嫌在赌博以外任何场所或在街道上营办非法赌博。涉嫌在賭場以外任何場所或者在街道上營辦非法賭博，另一名本地男子和6名非華裔男子涉嫌在賭場以外任何場所或在街道上進行賭博，而其中一名非華裔男子亦涉嫌違反逗留條件被捕。玛加烈医院就一宗护士怀疑被非礼的事件发表声明，指星期日凌晨3点几，一名护士在急症室病隔为一名62岁男病人进行分流评估期间，怀疑被非礼。院方接获那名护士报告后，随即报警。警方之后在病房拘捕一名男子。院方话非常关注事件，并向那名护士致以慰问和提供支援。玛加烈医院对有关事件采取零容忍态度，强烈谴责有关行为，定会严肃跟进和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日密集轰炸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和汉尤尼斯，造成至少68人死亡。报道说，以军继续空袭拉法多个地区，当地医院已经接收至少58名死者，另外有几十人受伤。以军当日在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大量死伤者无法被送往医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本周中后期天气较为潮湿。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表姐新年快乐，龙马精神。 多謝你啊，欧，我就祝你丰衣足食，行运一条龙。 城里贵言，食真系好重要噶。不过我知气候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同埋长远嘅粮食安全好有直接嘅关系啊。 咦，你对呢一方面有兴趣啊？可以参加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网上研讨会《零碳之路：都市农业》，会探讨香港嘅农业科技先驱会点样应对土地短缺、恶劣户外环境、交通运输碳排放以及废料等问题为农业带嚟嘅挑战。 我有兴趣听呢个研讨会，几时啊？同埋使唔使预先登记噶？ 零碳之路都市农业网上研讨会会在2月21号下午3点到4点举行，你可以上去贸发局网页预先登记。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 艺台话你知。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会员积分就快到期，要按这条 link 输入信用卡资料才可以换领奖赏。 银行和主要大型商户已经承诺不会经即时电子信息给条 link 你，问你拿信用卡和个人资料，咪受骗。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提近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炮仗一声除旧岁， pop up 嘅嘢贺新年。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三大频道，财神锦本豪装流动广播车，限定吉时，新春快闪，将祝福广播传承。 究竟边个台会去边一度？ 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总动员出现喺尖沙咀，好有文化嘅福地，将运气福气送晒俾你。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好消息 pop up 俾你知。 新春快闪喜庆直播就系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早晨，十六度嘅气温，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大年初三，早晨啊，小白， 恭喜恭喜啊！ 喂， 早晨啊！ 喂，仲有嘉明喺度啊！ 恭喜发财啊！ 系嗱，嘉明一阵同我哋跟进下 Super Bowl 咧啲花边嘅消息啦。咁但系咧，过去嗰两三日咧，其实咧国际体坛啦，以至咧英超有多赛果啦，再以至咧，其实咧啊，香港咧啲剑神剑后咧，全部都打得好好、啊。 哇，真系非常之多体育嘅消息啊！不如先讲下香港嘅剑神剑后先啦。 好， 咁啊睇到咧嗱，踏入咗龙年啦，咁啊都已经咧就系喜事系咁嚟啊！呢样嘢真系正啊！咁啊上个星期咧先至啱啱30岁嘅呢一位嘅江文蔚 Vivian 啦，咁佢喺星期六大年初一嘅时间咧，真系旺啊！可能佢啲剑术咧都直头好似一条龙咁闪电龙飞出去咧，就笃笃笃啊，笃晒啲奖牌翻嚟啊！咁所以咧喺初一嘅时间咧，就已经喺巴塞隆拿西班牙嗰度咧，咁啊世界杯个人赛过五关啊，斩六将，咁啊决赛咧就面对住南韩嘅劲敌咧就宋世拉，咁啊亦都咧就系以12-11一分之微，哇一分之微赢咗啊！咁啊五年前咧就喺同一个地方咧就攞冠军啊，今次亦都系啊，而家就稳坐世界第一嘅宝座， 好嘢一姐， 好嘢猛龙过江啊！ 我哋唔止一姐啊，我哋咧连一哥都有啊，张家朗咧就首夺啊花剑大奖嘅金牌啊吓，咁啊亦都喺佢嘅都灵站咧越战越勇啊，首圈咧开始咧先淘汰咧队友啦吴乐云啦，跟住咧对丹麦嘅选手啦，仲有意大利啦、埃及啦同埋美国嘅选手咧，最后咧直达金牌，哇！睇嚟咧两位啊，即系剑神同剑后咧， 系咯。 龙年啦、 啊，龙年真系好嘢、啊， 真系。 即系一嘢就剑指金牌咯， 劲啊！ 一督就剑指金牌， 系啦， 好叻，好厉害，好厉害。咁啊，除咗打剑啦，咁其实咧喺香港方面咧都有啲足球赛事。嗱，听日咧就贺岁杯啦，即系听日朝再同大家跟进啦。咁啊，好多球星 贺岁杯净系想话咧喺机场啊，你真系睇到咧佢哋嗰个嘅叫做状态啦，同埋个人气程度相当之厉害啊！ 我哋旧时有个 Camman 哥哥咧， 阿 Cam 啊嘛， 系啊，咁啊， 帮人哋名 系，帮咗佢名，佢唔紧要啊，新蒸头。 签到托迪个签名，咁系 啊，你知唔知佢仲要系一路叫托迪签名，一路 selfie 啊？ 系啊， 咁犀利 嘅，系啊， 果然 Camman 系不嬲可以多功能。 冇错，我自己都好中意托迪噶嘛，咁我听日都买咗飞入去睇啦，我都会着住托迪波衫，我真系好羡慕啊，妒忌啊， 羡慕佢啊， 同埋葡萄啊，咁但系唔紧要嘅，咁啊贺岁杯听日啦，咁啊讲翻琴日啦，超过4500名嘅球迷咧入对旺角场嗰度嗌足120分钟，就系咧呢一个啊杰志咧就临庄攞到新年嘅头彩啦，咁啊呢个都系杰志咧1-1咧就打和对手啦，跟住咧加时咧就2-1咧赢咗东方嘅，咁啊都好 happy 啊吓，咁啊呢个咧都类似慈善盾咁嘅意思啦，即系好似外国慈善盾咁，即系佢都系一个 shell 嚟噶，系啊，啊几得意啊，我觉得呢个奖牌咁样或者呢个项目啦，俾大家可以感受下本地波嘅威力啦。 系啦，咁啊香港都有慈善盾啦，外国方面咧就唔系外国咧，亚洲方面咧就有杯，系咩杯啊？ 就 系 亚洲杯 啦。 嗱，亚洲杯。可能嘉明都有睇下啦，因为一开始咧都有支持港队啦。咁随住港队出局咧，有啲朋友支持下日本队啊，支持下南韩队啊，都有好多英超嘅球星啦。 亦都随住佢哋出局之后咧，的而且确咧，就大家就纯粹谂住一场好波嘅观赏价值咧，就继续欣赏呢一个嘅亚洲杯啦。 个热度咧有少少减弱咗啦，咁但系咧要恭喜啦，卡塔尔啦就以主办国嘅身份咧， 连续两届。卡塔尔最犀利咧系连续两届冧庄。如果我冇记错，我今冇资料。如果冇記錯嘅話咧，其實連續三屆可以連續咧三屆嘅，唔知係咪日本定係伊朗嘅？ 係得日本嘅，係得日本 係 嘛？ 係 啦， 咁四屆就係伊朗就係分開嘅。係 啦，嗰陣時 連續嘅就係日本。 亞洲杯咧，舊時係分開西亞環西亞打咗先嘅，跟住東亞環東亞打咗先嘅， 即係好似 NBA 咁樣樣。 係啦， 分西岸東岸咁。 但係依家正所謂。你同我都无分彼此啦，系咪先？所以咧都共融一齐打咁咧。但系调翻转头咧，真系好想讲咧，卡纳尔咧呢三球12码咧就击败咗约旦啦。 系啊，咁啊见到阿费夫真系好易认嘅啫，就系、是、个爆炸头啊，个爆炸头啊最容易认。佢其实咧喺今届嚟讲亦都系攞咗个 MVP 啦，更加系神射手，亦都系佢啦。咁啊呢场波上面咧，佢就带领住我都可以话叫带领嘅，即系虽然系三球入波都系12码啦，咁但系见到佢防守佢个速度都相当之快，咁而且进攻嘅触觉亦都好强。喺前边咧就做咗好多有威胁嘅埋门啊。咁老实讲，喺十二码，既然佢有三个十二码，即系证明咧，其实本身卡塔尔佢哋喺个禁区活动咧都相当之频繁。咁呢个亦都系证明到其实佢哋对波咧系强嘅。咁有啲波咧，就算佢射波咁啊唔入啦，都系极具威胁嘅入波嚟嘅。 系咁，虽然即系你话卡塔尔方面嘅球员咧，咁虽然都冇话即系话盘楼或者。远射得手，但系咧，我睇咗半场啦，嗰场卡塔尔嘅赛事，见到其实卡塔尔上半场都掌控胜局咁样。 系啊，其实我睇晒全场， 揿住约旦嚟踢噶。 我仲带埋仔仔一齐睇啊，因为佢应该系佢八岁仔啦，系佢人生暂时嚟讲第一次咧，就系欣赏啲咁大型嘅赛事，仲系睇埋呢一个嘅颁奖嘅。因为呢个场地咧，其实正值就系世界杯嗰个场咧，即系当年上年啊，美斯阿根廷攞冠军嗰个同一个场地嚟嘅。系啦，咁佢就瞓咗觉啦，上年。今年咧，佢点样佢都挨眼瞓。咁而家佢又中意踢波，咁所以咧就特登去欣赏咗呢一场嘅亚洲杯嘅比赛。咁佢都好嘅，佢不断喺度睇嘅时候，亦都连佢都睇到咧，即系嗰啲球员啊，无论系盘楼咧，而家发觉原来亚洲球员嘅盘楼技术咧都好强。 系啊，进步咗好多啦。 好多真系。 估计全世界嘅足球风潮啦，有少少唔同。旧时真系有个正十号，个十号就负责扭波嘅咁样，好似湿水揽滑咁样。咁但系依家唔同咗啦，即系世界足球咧已经冇乜。得话正九号正十号，即系我哋睇足球小将嘅世界， 系啊， 可能你会觉得 身兼多职啊，而家系 小志强一定系踢前锋嘅，唔会翻去后防救波，唔系噶，依家啲前锋好多时候都翻到后防防守， 所以你睇 系啊，龙门都要识得叫做扭波啊，或者识得派波啊，咁你睇奥拿拿啲用波好叻嘅门将啦，咁啊救波叻唔叻就唔知道吓，不过琴日曼联赢波嘅， 系啦， 曼联赢波系2-1啊吓，咁啊阿仙奴更加疯狂，大炒莫耶斯带领嘅主场出击。 嘅呢個韋斯咸啊嚇，咁啊上 半整下整下，而家阿仙奴都係幾好喎啲成績。 呢啲叫做咩啊？即係唔好賺啊！ 啊唔好賺啊！ 呢啲 我仲諗住我嘅終於 呢啲乞衣仔真係唔好賺啊！喺舊時啲説法 嗰啲咁啊， 係啊呢啲乞衣。依家仲 系靓啊！依家好 贵啊！喺联赛榜仲系排第三啦，但系六比零锁定胜局咧，亦都系一众亚迷咧好喜欢嘅事。我都系啊，上半场入咗四比零啦。其实咧，韦斯咸啲球迷咧半场已经走晒噶啦。 嗯， 系啊， 都明啊， 赶住拜年啲位，赶住拜年啦，赶住拜年啦。啊，唔知系咪咁样啦？咁啊，曼联啊作客又赢波啦。咁啊，独独个英超积分榜应该利记都仲系第一位，第二位曼城，第三位阿仙奴啦。 系啊，另外热刺喺第四啦，士东维拉第五啦，嗱，曼联喺第六嘅。纽卡素咧就第七，咁如果我哋见到譬如白礼顿啦，有三千分嘅第九位啦，三千分咧其实喺今年嘅英超比较正少少， 系不过 双环啦， 踢完亚洲杯翻去白礼顿又有一番新嘅气象啦，唔知系咪喺亚洲杯即系学咗一啲技法啦，或者睇，其实我觉得日本球员有阵时咧，佢哋嘅交流咧，同其他日本球员啊，即系李康詹同伊康詹嘅交流，要喺翻自己国家队咧，先可以啊。譬如三千分踢啊呢一个白礼顿嘅，咁、可能其他球员可能喺苏超揾食嘅、有一啲喺 德 国啊、德甲揾食嘅，咁、可能每个地方踢嘅地方。方法唔同，跟住佢咪可以睇到啊，唐安律系咁样踢噶，咁样咁可能三千分都会有啲变化咯。而唐安律见到三千分咁样踢，可能见到哇前田大贤咁样踢， 系啊， 可能又有啲唔同嘅化学作用。 同埋其实佢哋自己一定系有呢一个襟咗，到底点样踢嘅？咁你见有阵时唐安律咧喺进攻嘅时候喺右边啦，佢真系一个大脚咧就踢佢左边就俾三千分，成功攞波仲攞得好靓，跟住就爆噶啦佢哋。 所以系一个好好嘅交流嘅时刻啦，我自己觉得咁啊，睇下往后三千分翻去白礼顿会踢翻场好波，好啦，接住嚟嘉明交俾你啦。咁啊，呢个超级碗啊， 冇错啊，就系呢个年度嘅美式足球盛事啦，就系嚟到第58届嘅2024超级碗啊，啱啱先至开咗波，大概系16分钟左右嘅赛事啦。今次都系非常之瞩目嘅，因为咧除咗有系坎萨城嘅呢一个酋长队啦，咁亦都系对住呢一个旧金山嘅49人队啦。通常大家最期待嘅咧，除咗就系嗰个中间嘅中场演出系边个 先停一停？嗱，如果你话喂。唔識 Super Bowl 喎，點解49人啊？唔係50人啊嗰啲咧，你千祈唔好問我哋啊！我哋都係睇 Super Bowl 都係睇嗱兩年好關心嘅賽事件，我阿歐好關心邊個係表演嘉賓，入邊嘅廣告每秒鐘係幾多錢？嗱，我同臭少少啊嚇， 冇問題。 交俾嘉明 最新數字，又破天價啦，都預咗噶啦。今年咧，現在啊超級碗廣告價格30秒嘅，去到$7,000,000啊！多謝。 七百万美金 ， 系美金 啊， 即 系 仲要乘翻买你30秒咋，系啊。但究竟有边啲商户可以有咁重嘅呢个资源，可以买到呢个30秒？ 系咁噏住，啊哦， 哎呀， 好靓仔，好大只， 就系你啦。嗱，分别 讲埋你两个嘅。如果我真系有咁嘅财力， 多谢你， 嘉明，全世界最好嘅司仪， 我要你1秒啊，都已经 小白正啦，小白日本通，有咩关于资讯上嘅嘢，你问佢啦。 系啊， 半秒闪过都正， 好靓女啊，全个台最靓。Vicky 啊，哇，简直咧系我哋电视部咧新贵， 系 所有 show 都去晒去做，啱啱讲晒15秒啦， 系啦， 咁跟住张单寄嚟我屋企啦， 350万啊，咁就啊， 350万 美金啊， 美金啊，嗱，讲下今个星期咧，或者系今日咧，正职会真系登场嘅呢啲广告咧，其实都好好睇嘅，预咗你咁贵价钱去买一个广告价格咧，都预咗嗰个本身嘅质素要相当之高，咁所以究竟今年有啲咩客户咧，包括咗咧有送外卖嘅， 哦， 但系就系有埋车坐嗰一个嘅品牌。因为嗰个品牌始终喺翻美国咧，可能都比较多人用啊。咁所以呢个 U 字头嘅咧，就系买到其中一粒700万嘅广告啦。咁今年都揾嚟啲好劲嘅明星去到登场啦。咁佢呢一个嘅外卖登场咧，就系揾翻 Friends 当中几位嘅演员嘅合体啦。 有记， 几啱一齐合和姐去到食嘢。 系啊，同埋你都知道咧，老友记入边咧好多场景咧都喺屋企入边食紧嘢。 咁如果你外卖送嚟， 香港版嘅老友记 都系一样， 系啊。 都系一樣，唔知點解咧會有個位係俾個 cam 影落去嘅。 係啊，可能睇睇下波又覺得係喎，有啲痕痕地喎，咁樣硬係嘢食咁樣啦。嗱，講到嘢食咧，都係呢一個年度廣告當中其中一個最大嘅品牌嚟嘅。第二位咧就係有呢一個可能請唔到曾俊華，就要揾下 Chris Pratt 做嘅呢一個薯片嘅係啦嘅廣告啦。 喂，佢薯片品牌都有幾個，即係比較 较大型啲， 系佢啦，都系呢一个薯片叔叔当中有胡须嗰个嘅牌子都系最大啦，资源可能最充足啦。咁啊，请嚟呢一位系票房嘅保证啊，就帮佢做咗呢一个嘅新广告嘅。 系咩？原来嗰个我以为派封利是嗰个系最大添。 哦， 我以为啫， 原来二撇 系咧，原来二撇叔， 系啊，原来今年变咗系佢啦。咁啊，另外咧，甜甜圈咧都系美国非常之受欢迎嘅食品啦。咁啊，所以 咧，先神嗰个甜甜圈系嘛？ 系 D 字头嗰个啦。咁 D 字头今年咧就揾咗阿宾乃佛力咧做呢个广告嘅男主角，因为佢成日俾人笑咧，就话佢咧陪亲阿 Jennifer Lopez 去到颁奖典礼咧，成日都好似好唔开心咁嘅，所以佢嗰啲唔开心啊， 靠自己唔开心先做到蝙蝠侠咋， 系啦， 稍微开心啲都做唔到， 即系做小丑啦，到时 咪就系咯，就系嗰啲唔开心啊，觉得闷啊，嗰啲样咧俾人 cap 晒同我嚟做 meme 嘅，咁佢就今次咧喺呢一个嘅甜甜圈广告入边咧，就系做翻呢啲好闷闷不乐啦，其实我真系冇事噶。咁样嘅主题咧就卖咗呢一个广告嘅，咁啊除咗讲下广告之外咧，就系今年嘅呢一个年度盛事当中嘅中场表演嘉宾咧就系 Usher 啦，其实佢都喺翻都啱嘅，因为佢都喺拉斯维加斯咧做咗好多场嘅驻场演出啦，喺啲赌场入边，咁所以今次咧将呢一件嘅盛事移师到去拉斯维加斯嘅一个新嘅一个球赛嘅盛事嘅呢一个场地当中举行咧，咁佢都系基本上当半个东道主咁样去招呼呢一件事，咁啊终于等到佢啦，咁啊阵间咧会有特别嘉宾包括咗 Alicia。Keys 已经是公布了的了、哦、另外大家都最关注的就是究竟 Taylor Swift 去不去得到呢，是公布给大家知是已经到了， 哇 他已经落了飞机入了场了，那跟他随行的有 Ice Spice 也有 Blake Lively 都入了场准备好看这一场的赛事、 哦、他男朋友会打吗，这场球 他当然会打了、哦、有机会去问鼎这个 MVP 那他是49人隊定還是酋長隊咧？ 佢係酋長隊嘅 Travis Kelce 就係佢個名啦。咁啊，睇下到時究竟係 Kelce 攞呢個 MVP， 如果係攞到冠軍嘅話，定因為係佢嘅好戰友 Mahomes 一齊去攞到呢一個嘅特別嘅獎項啦。不過咧，睇翻 Taylor Swift 佢都已經公布咗啦，喺呢個格林美嘅頒獎台上面，佢嘅新專輯入邊會有佢嘅出現，佢係 Post Malone。Shopping in the Benz, I like you, I do. I hit you in LA, can you fit me in your plans? I like you, I do. We went out to France and we woke up in Japan. I like you, I do. Oh girl, I know you only like it fancy, so I pull up in that Maybach Candy. Yeah, your boyfriend, I never understand me, 'cause I'm about to pull this girl like a hammy, hammy. Let's take a little dip, little lady. Hit PCH when I'm ready. 如果唔系加 Doja Cat 同系 Taylor Swift 一齐演绎嘅时候，有啲咩新嘅表现出嚟咧？咁啊，可以切期待住喺四月份先推出嘅呢一张新碟啦。听过一 I Like You a Happier Song。 龙年到临，全家精神， 精神。精神 我是嘉明，为我老公打气，今年龙年麻烦你变成龙队友啊，唔该。 我是白元浩，一家人一起做运动，为屋企人运动上打气。 我是 Ficky， 新一年希望屋企人好像阳光咁灿烂。 我是阿 O， 当然要祝自己的爹地妈咪不要咁曳，日日都龙咁威。 船仔就写多几个挥春，祝大家龙马精神，龙精虎猛，为屋企人打气。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祝你跃龙门齐升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心想事成，龙马精神，龙精虎猛。 哇，咁叻嘅，你可以讲咁多。嗱，转个头等你再讲多啲啊。八点新八点新闻之后，我哋翻嚟咧，大家一齐互相拜下年，好唔好？ 好啊。其实咧，今年新年咧就系第二年我啊吓，第二年派利是啦，我都系仍然咧有嗰一个咧 喜悦啊，兴奋系嘛？ 入利是嗰个心情啊，我觉得入利是咧会喺度同先生会喺度倾啊，呢、這个呢、這个几多啦，嗰、那个几多啦，然之后咧入咧系会。 有目标嘅， 有目标 要同先生倾一倾。 系啊，唔系啊，我哋会一齐 来奶嗰啲啊。 我想问咧，你 大表仔啊， 你公司的同事系咁议得噶嘛？系咪？我想问系咁，系咁议都廿蚊啦。真实对答，真实说话。 唔系好多时候咧，系亲戚啦，亲戚我哋都会倾下啊，究竟表哥啊、表弟啊，唔系表哥唔使，表弟啊嗰啲咧，究竟几多几多啊？或者表姐啲仔女点样啊？咁样我哋都有齐有共识咁样去倾嘅。 咦？你今年咪唔使打孖嚟咯？ 打咩意思啊？ 即系两封两封派咯， 系啊系啊，上年要两封两封派，今年可以单封单封噶嘛，因为新婚就要一定要双封噶嘛。咁今年有啲我哋都继续有双封嘅，有啲咧就单封啦咁样。 即系各处乡村各处嚟啦，呢啲即系唔需要考究啦。有啲长辈就话永远都派双封噶，结果翻 即系成双。 系啦，有啲又话 artist 朋友咧就派一封嘅咁样，即系有好多唔同呢啲各个说法。总之嗱，总之派利是嘅开开心心，收利是嘅幸幸福福。 系啊，最紧要系个心意啦，咁我自己咧，嗱，我都系九十后嚟嘅，咁九十后咧都觉得其实入利是呢一样嘢，甚至系派利是呢一样嘢咧，系好开心嘅。即系你哋啱啱马欧又话，哇，点解你可以讲到咁多祝福语嘅？系我屋企咧，屋企传统嚟噶，我哋一见面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好似咧开龙仔咁样。 健康年嚟嘅训练嚟， 系冇错。 帮我祝你爸爸身体健康，越跑越劲。 佢哋听紧，佢哋听紧。咁咧，我觉得呢一样嘢咧，系上年开始咧，就系我两个妹咧开始都会同我讲祝福语啦，因为以前系妹噶嘛，咁你又会祝福翻佢呢一个咧，我觉得面对面直接。一个祝福咧，我觉得系好 sweet 嘅，即系我自己都会觉得，我仍然都会继续系保留一个系即系实体利是嘅呢个传统嘅，我觉得自己。咁但系原来有啲调查上面咧就话，而家差唔多有45% 嘅 Z 世代咧，佢哋已经觉得系电子钱包 OK 啦，甚至咧有30% 觉得。銀行轉帳， 銀行 係 即係批嚟批去嗰啲咁 啊，係啦，係啦。咁船仔今日喺度嘛，就梗係問下船仔，你覺得係咪真係 O K 咧？ 船仔冇乜所謂嘅， 我真係有派喎，但係今年 係 因為今年開運嘅時候，大家我都派咗利是嘅 link 俾大家啦。嗰個利是唔係真係利是嚟噶嘛？ 我以為係嗰啲釣魚網站嚟嘅，我唔敢開啊。 唔係釣魚網站， 但係你嗰張都唔夠新，應該再新啲嘛。佢琴日出咗一張啊，係 咩？琴日再出咗新張， 咁我應該再轉。转一转 系啦，转一转，转一转啊！时来运到啊，好似话风车咁样啊，车公转一转，运气就来啦， 更加开心啦，系啦。咁我就转唔切啦。咁不过我系一啲朋友啦，即系同辈嘅。咁我就会 send 完嗰个 link 之后咧，下面再 send 翻封真嘅利是嘅。咁但系我系好中意有个功能咧，系 randomly 派，即系佢哋系譬如我 set 咗，我当我系要500蚊，然后就八个人分啦。咁你就会见到啲朋友咧，有啲人咧收得个5.5，有啲咧有100多蚊， 因为佢哋自己系手气啦。 我早两日都有派咗封388蚊嘅利是啦，系乜咪乜咪嗰啲啦，跟住咧，哇，真系5分钟就抢晒， 系冇晒噶啦。 最搞笑咧系咧，一句祝福说话都唔同我讲，斋抢，斋抢， 连 个 贴纸都冇啊！ 话晒你都俾碟叉烧抢我，新年流流、牛肉抢又点啊？食斋抢啊！ 呢个 sticker 你都好啊， 系咯， 多 伤透小弟嘅心啊！ 系啊，即刻补个 emoji， 即刻补翻少少先。 你哋有冇份？ 我冇 睇翻边个抢，其实唔系讲笑啫，讲笑啫。 不过唔系啊，我觉得而家咧，即系有呢个时代变迁嘅时候咧，有呢啲电子得意啲嘅利是咧，其实都开心嘅。最紧要就系新年开开心心，有个气氛。最紧要系咩心意啊嘛，派嗰个又开心，收嗰个都开心，咩方法都得嘅。 转个头叫埋小巴入嚟一齐拜年先。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喂，大家不如又互相祝福一下，同埋祝贺下我哋晨光嘅忠实听众朋友。如果大年初三啊，都留开个收音机咧，听紧啦，嘉明啦、Vicky 啦、船仔啦、小白同埋阿 O 咧，一齐同你讲声咧新春大吉嘅话咧，咁啊欢迎晒你先啦！你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因为咧好多朋友可能咧朝头早依家咧就搭紧的士啊，准备去拜年啦，同屋企人饮下早茶啦，咁啊。小白交俾你先好嘛？ 喂，好啊好啊，咁啊，梗系最紧要就系我哋嘅听众啦，听众啊，每一位都身体健康， 系， 咁啊，如果做生意嘅话咧，就赚得盆满钵满啊，哇，收钱收唔停咁啊，最正啦。 到船仔啦，我又系祝全世界嘅， 系 啦，龙马精神，龙精虎猛，如跃龙门。 哇！ 跟住咧就到 Vicky 啦，我就祝所有嘅听众咧都系精精灵灵嘅，精精灵灵咁样听住我哋嘅节目啦、 啊。 然后最后就系要生龙活虎啊！ 咁希望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吓，今年龙年咧要乜有乜啦，要生 B 嘅生龙凤胎有得。 哇！ 龙凤胎好喎，有四万、啊。 系咩？正啊！一嚟就四万利是，正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哇！一跃龙门咧就可以升价十倍，楼价除开。 喂，楼价都升翻啲啊，大佬、啊！ 业主们好啊，业主们升啦，咁不如咁啦，股价大升嚟，大家开心啦、 啊。好，一于咁啊，咁啊，希望咧听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阿 O 就祝咁多位咧，日日都食龙虾，日日都笑哈哈。系啊，咁不过咧，即系食得多都要减翻肥噶吓。系、啊，同埋你有三高咧，要注意啊。 系嘅。 咁啊，今年嘅三高希望改一改啦，唔系嗰啲咧。血糖血脂高啦，系楼价高啦，股市高啦，同埋咧 快乐指数高， 系啦，冇错啦，就系呢几样嘢啦。咁啊，我都祝福下我哋晨光嘅团队啦。咁啊，先唔系由你哋开始嘅。今日咧，我哋有个特派人员阿靓妈吓，咁啊，祝你咧日日都咁靓，青春常驻啦。咁啊，转个头咧会同我哋一齐咧就驱车啊。去到呢个叫做晨光 Morning Call 啊嘅拜年版喎， 系啦，晨光拜年团啦、 啊，同听众朋友咧讲声恭喜发财啊吓，咁啊下句咧就唔使讲噶啦，我哋会派翻利是俾听众朋友嘅，咁啊与此同时又祝嘉明啦，系啊，啲小朋友听教听话啦， 多谢， 读书聪明伶俐啦，肥肥白白啦，百毒不侵啦，跟住咧嘉明咧就会好多时间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啦，享受你嘅人生啦， 多谢啊， 系啊，睇嚟你释放多啲。时间享受人生，应该系2024年最应该做嘅事啦。 系咪啊？我都觉得系嘅。始终咧，即系照顾家庭、照顾得耐嘅时候咧，都要揾翻自己啊。 系， 希望大家今年喺龙年，除咗行运一条龙之外咧，都可以揾到自己嘅心水。 喂，要讲呢、這个啊，遇见更好嘅自己咧，应该系咧2024年咧，大家都想做嘅事啦。好 ，Vicky， 我希望咧你两只咧毛鞋咧健健康康啦。 多谢。 系啊，我中意金毛嗰只，成日都喺度笑啊吓。咁同啊主人一样啊，成日都笑口常开嘅。系啊，咁啊今年咧接触。接到咧多到咧，做唔晒， 多谢， 留啲俾我啊、船仔啊、小白啊、嘉明多得滞啊，多得 嚟接翻啊！ 我估做唔晒啦，有冇时间帮我顶一顶啊？有冇期啊？有冇期啊？3月18号有冇期啊？ 系啊，俾个机会我啊 ，Vicky。 我咧就祝我哋嘅拍档咧就系我都啱啱送咗礼物啦，就系阿欧啦、嘉明咧就系分别系一个麻将型嘅咖啡，咁入边咧就有八包嘅，咁啲咖啡咧就希望大家精精神神啦。 呢个几好啊！呢个发声啊， 系咯。 祝我所有嘢都发发声 啊！ 发发声，啲数字升到发发声啊！ 所有嘢都发发声，啲头发都发发声啊！ 水如财啊，财源滚滚来 啊！ 系啦，另外一份礼物咧就系送俾小白同埋船仔嘅，咁咧就系爆谷嚟嘅，寓意啲咩咧？大家爆作！ 哇！ 爆到接唔停啊！ 你肯留啲俾我，我就爆噶啦！ 又讲啲， 正所谓爆谷一声除旧岁啊嘛！ 我今年咧啲钱揾得太多啦，我决定大家一齐揾钱， 我今年咧 voice message 咧录音都系话，大哥，所有人都系大哥嚟啊嘛，大哥恭喜发财啊，祝你咧啲钱咧多到使唔晒啊，送啲俾我用添啊，我呢个 message 我 forward 咗俾100个人，我深信只要当中有一个即系超级中咗10次6合彩，佢送俾我用啊， 咁就正啦， 咁就正，好啦，咁我先祝小白先啊，祝小白咧生意兴隆啊，而家有新嘅生意啦，咁希望你所有嘢都步步高升，赚到盆满钵满。 呢、這个大家都咁话，我又翻嚟咧，最紧要咧就系嗱，工作咧你系可以越做咧就越精， 系啦， 意思即系话咩咧？唔使接咁多嘅，一两个都已经爆晒 quota 啦，哇！啲钱就赚到咧，写晒出嚟。 我目标都系咁，一年做一两个。 系啦，我就系知你唔好咁辛苦啦。最紧啲数字咧就一个个靓靓仔仔咁，直头 jackpot 咁啊，777咚一声， 跟住 啲钱跌晒出嚟啊，最好啊！ 多谢小白，咁啊，生意兴隆，早日敲钟，敲钟系咩？敲钟上市啊！ 系啊，好啊，到时大家都帮下手啊！ 系啊，到时已经系一个饮食集团嚟啦，唔系一个饮食品牌。好啦，时间又最后祝你咧，就系咧学业进步啦，所有嘢都系得心应手，想嗰样就有嗰样。你想做嘅今年完全都可以做。做得喎，嗱，譬如你想做十样嘢啦，有第11和12样嘢都俾埋你个上天，好 嘛？哦，好啊，我都祝你咧买亲咩股票都升啦，介绍出咩股票都升啦，成为一个股神啊！哇哇，股市大鳄， 即系金口讲就升， 系咯， 预埋我，你知唔知啊？ 系听众都知啊，我有阵时都会讲下噶， 系啊， 讲两嘴噶，系啊，希望嗰啲都帮到大家啦。咁啊，嗱，今日咧就除咗我哋主持人互相拜年啦，同听众朋友拜年啦，其实咧成个香港都好多嘢发生嘅，咁啊，包括咧即系喜欢赛马运动嘅朋友仔咧，咁可以入去观赏下马匹嘅姿态啦。正所谓龙同马咧可以加埋一齐正。所谓龙马精神，龙马精神啦，所以龙同埋马咧都系 friend 嚟嘅。 系啊，今日入开沙田嘅朋友都好开心噶噃，因为除咗会有大家好中意睇嘅贺岁马之外咧，据闻3:30之前入场咧都会有份小礼物啊。 Yeah, 今次系啊招财笔啊，据闻系。 哎呀，呢支笔啊，我嚟填飞仔。 系啦，即刻可以我嚟，哇，好意头 good luck 买翻 嚟啦。好似旧时啲人话咧，中咗六合彩啦，最大嗰奖咧，你要去马会总部嗰签个名。 系啊，呢啲支笔就可以咁用。 原来系咁啊！我真系好中意做跨年节目啊，好似咧每样嘢咧去发大1亿倍咁去讲咧，而大家咧又比较谐趣啲啦，同埋幽默啲。我都想祝成个香港咧，今年咧多一点幽默感。 系啊， 系啊，过去嗰2-3年咧，我哋对于笑啊或者幽默感咧有少少抗拒。我希望大家咧重拾翻个笑容，可以每样嘢咧都系用幽默嘅角度先睇咗咧，成个人咧睇事物嘅目光咧都好不一样嘅。咁我知道咧今日咧入到马场咧，仲会见到修哥啦， 系啊， 即系胡峰先生，嘉燕姐啦，所以咧我哋要温习下嘉燕姐嘅十字步嘅歌曲。 好啊， 立即听听佢。 乐趣你要扎气，就可享受福气。即使跌倒，亦不需愁眉。人生总会有悲有喜，你我要珍惜永伴，随别要分离，携手振翅高飞。人面对风波，心中小不免，震震震震震。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忍忍忍忍忍，团结又会破。 需愁眉，人生中会有悲有喜，你我要珍惜永伴随，别要分离，携手振翅高飞。 升平啊吓，咁啊大年初一啦，有呢个花车汇演啦，咁啊嘉明都近距离睇到喎，系嘛？ 好开心啊，因为咧其实今年最开心就系见得到咧，我哋都热切期待嘅日本团体啦 ，Guardi 啦，系足本地咧，除咗系表演佢哋喺呢一个嘅 talent show 当中嘅精彩演出之外咧，系仲有好多其他嘅演出添。 系啊，佢有 crossover 其他团体嘛。 系啊，几有趣喎，觉得呢一个。系啊，咁啊，大家可以睇翻重温嘅网上有好多唔同嘅视频片段。 如果你看网上面即是官方那一个的片段都可以看埋嘉明和李志刚中场出来的 玩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啦，即阿嘉明同阿志刚套衫都衬咗嘅， 好 似都系一个本地嘅设计师噶，好识力场嘅一个作品嚟噶。 要支持本地嘅城市，梗系着翻本地嘅设计师嘅作品啦。 OK， 咁啊，初一咧就花车，初二咧即系琴日咧就 烟 花啦， 好劲啊！ 喂，烟花，我又想问下咁多位 partner 有冇睇啦？即系透过网上或者叫做电视机，或者亲身去到海边去逼一逼佢啦，热闹下啦吓。 寻晚咧因为睇烟花啦， 你嗰边？都睇到 喎，我嗰边咧系啦，即系啱啱问水，咁我就开住个电视先，因为我唔想啲小朋友太夜啦，开住个电视俾佢哋睇啦，跟住咧就自叫佢哋咧就上去呢一个嘅天台嗰度，系啦，咁去到一啲特别劲嗰啲位咧，因为我实在住得太远啦，但系都见到成个天咧有几下突然闪啊闪啊闪啊，有啲烟花味咧都可以俾佢哋用肉眼睇到。 哇！ 我本身家住大埔吓，维港烟花系都可以咧就系辣到少少望到，所以嗰个气氛咧都。都非常之好，跟住去到睇到完咗感受到呢个肉眼睇之后咧，又走翻落去望翻个大电视啦。咁所以佢哋寻日夜晚咧都觉得烟花系好睇嘅。咁啊，梗系要 plan 下咧，嚟紧即系等佢哋再大啲可以逼啦。同埋我最担心系咩咧？因为你知40万人啊嘛。 系啊。 如果小朋友成日同你讲话要去洗手间，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系啦，所以等佢哋大少少，冇错啦，就可以同佢哋成日出去逼下啦。 系，嘉明都喺屋企睇嘅。今年嘅呢一个贺年烟花咧，都系喺翻。屋企睇电视啦，睇住我哋都系神光之友之啦，朱海婷、 朱海婷啊， 做司仪啦。其实每一年真系冇听住朱海婷把声睇烟花，都好似唔好似烟花先生咁样。咁都好开心嘅，同啲小朋友啦。因为其实上一次就系倒数嘅烟花啦，太夜啦，咁啊佢哋顶唔住。但今次咧8点盛放嘅烟花咧，哇！睇足全程好开心啊。 正啊，你两个咧？ 我都系睇电视啊，因为同屋企人食饭啊嘛，咁所以就喺屋企里面一齐睇，系啊。然之后去到一啲爆位就咧系哇！哇！最有气氛啲嘅食食下饭咯，哇！ 船仔咧又 新年觉得唔睇烟花唔得噶，同倒数一样冇烟花都系唔得嘅， 系噶， 一家人系啊，一家人喺度哇！ 又有烟花，希望大家好似花咁样， 系啊，花开富贵啊， 咁 啊几 happy 啊！嗱，我自己咧，琴日咧，啱啱翻到嚟香港咧，都叫做美水咧，可以睇到少少烟花啦，因为咧，即系喺港珠澳大桥嗰度一路东冲杀过去，跟住喺维港嗰度叫做睇到少少，都几震撼。不过咧，我早一两日咧，啊 ，sorry， 讲早一两日之前咧，我想讲埋花车先，因为花车咧，我喺珠海嗰度睇电视啦，都睇下啦。哇！阿六号真系为我哋带嚟好多欢乐、哦，个诗怡稿真系好有趣味啊！得揾下，下次要问下佢究竟发生乜嘢事先，真系好搞笑、哦。即系六号嗰日系一个欢乐跳斗嚟噶吓，即系佢咁多年都知道好有幽默感噶啦。究竟系咪嘈得滞个 EAPS 有啲咩入咗去咧？我就真系唔知道啦、嗯。喂，除此之外咧，咁啊，珠海咧。今年第一年咧，人生第一年咧，喺珠海嗰度过啦，农历年啦。喂，原来咧，佢哋有四年咧都禁止咗放烟花啦。但系咧，今年咧可以俾你放啦。哇，真系咧，全条河咧都喺度放紧烟花。嗰啲烟花咧，同埋咧嗰啲叫炮竹咧，系咁喺度爆咯。喂，但系其实都几贵。你知唔知道烟花呢样嘢？嗱，对于香港嚟讲就好遥远啦，因为呢样嘢我哋就禁咗烟花咧，起码十几廿年啦。如果你喺香港放烟花啊，或者烟火嗰啲操作咧，话差人叔叔就揿你钟仔啊 ，sorry 先生，身份证攞嚟睇睇先，系啦咁。但系咧，喺譬如喺内地咧就好，仲系好流行嘅。喂，一盒咧36发嘅烟花咧，大概咧。都讲紧三四百蚊人民币， 咁贵？ 36块系咩概念呢？其实咧放到 around 三分钟到啦， 系 两分零钟嘅啫。咁如果咧你想令到屋企人开心，譬如有五六分钟嘅烟花嘅灿烂， 都1000蚊落楼噶啦， 1000蚊人民币 系咯。 哇！我见到咧有一个 family 咧系不断放咯，我睇咗翘埋手睇咗佢放了半个钟咯。 哇！ 半个钟。 唔使睇钱咁样睇到，唔使俾钱咁睇到， 真系啊！ 你最抵 啊，属于我自己嘅国际烟花汇演系咪？哇，真系好厉害、啊！ 我对上一次已经系小学啦，真系翻内地新年咧、 啊， 又系喺珠海放咯， 系 好开心，因为我唔系好中意烟花，因为我好惊我细个，即系啲细个咪阿爸妈，你试下去点啦、 啊， 我话唔好啦，我搵翻滴滴金同擦地炮就 OK 啦， 系啊， 即系我都有个 friend 啊， 冇错啊，头先嗰啲仙女棒咧，嗰啲就平啲咯，几廿蚊人民币就玩到啦，即系譬如俾大家揈下，跟住做个少少嗰啲烟火效果咁样啦，咁但系都系啦，即系同翻心。机旁边嘅听众讲话呢啲烟火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即系就算你话内地系俾玩嘅，咁你翻到内地都唔好话咁近距离，或者喺人哋隔篱别列白纳咁样，你都揾啲空旷啲嘅地方，咁样始终都有一定嘅危险性咁样。但系咧，我想讲一个资讯俾大家听啊。咁喺珠海买咪好贵嘅，咁我就问买嗰个人啦，因为我都有答几句，哇，都几贵啊！你烟花咁样，因为珠海都系讲广东话嘅地方嚟，跟住佢啊话。哎，你想平啊？喺中山买啊！我都喺中山入货，佢唔介意我咩？ 咁搞笑！ 咁我系几钱啊？呢、這个嗱，我而家卖400几蚊呢个咧，50蚊就买到噶啦。 哇！风雨， 我知啦，新年啊，系咪啊？ 佢话咧，原来喺中山买咧，就系呢个成本价啦，成本价即系讲紧九分之一嘅价钱咯，即系佢系 mark up 咗九倍咯，喺珠海嘅话。 新年真系好赚， 同埋我小白可以冲出嚟讲下啦，因为 系咯， 即系商业方面考虑下。 因为咧，如果佢嗰边即系好似我哋香港个花市入货都会上广州入啦，其实个价都系咁样 mark up 噶嘛。喂，但我觉得佢好啊，即系第一佢又唔怕货比货，反正其实全可能。我哋南部好多地方都系嗰度入货噶啦，系啦，咁但系佢又话到俾你听，我觉得真系如果大家喜欢嘅话咧，去开都可以入一入货喎，自己喺翻嗰边玩嘅话， 全年无间断地可以去入啊，因为你临近春节嘅时候先至入咧，佢点都会高少少啩，佢系咪年中嗰啲即系最低价？ 可能45-50蚊嗰啲价咯， 都系啊，件事 啊，小桃爬墙计， 即系佢咁讲，我咁听啦。当然嗰句都系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话喂嚟紧可能年初一二喺香港嗰度过年啦，已经咧推动咗香港嘅经济噶啦，咁啊翻到内地想玩玩啦，喂呢啲都系考量啊。不过嗱，你睇翻人哋啲譬如珠海或者中山啲条款，究竟咧放烟花系俾你农历一二三初一二三四放啊，定还是就系俾你初一二放啊？ 系咯，有冇特定地区啊？ 系啦，有冇特定点 啊？ 因为咧，即系主持人咧都系经过路过啫，我都冇参与到当中放烟花嘅，系我只系负责睇嘅啫，系啦观赏下。咁啊，反而有参与就叫做玩咗一夜嗰啲珠海赛车啦， 叫做行咗一个运咁样啦，都几得意嘅，同埋都几多香港人驱车上去嘅。我见到赛车场出边咧，全部都系香港牌嚟嘅，全部都香港单牌车啊，叫做咩叫单牌车？就系、是你净系可以 one off 地上去一次咯，就唔系一年咁样上去咯。即系旧时嗰啲，譬如广州牌或者内地牌啊咁样，咁你长期你见到香港有啲车牌就除咗香港嘅车牌，下边仲有另一个粤 A 粤 B 粤 C 咁样嘅，咁嗰啲就系长期可以翻到内地嘅。咁但系我哋就净系单单得一个咧香港车牌嗰啲咧，就系港车北上嘅牌咯。咁我见到珠海啊，无论一开始第一站去到澳门咧，其实都颇多系香港车嘅。 可以调翻转，我喺香港驾驶嘅时候咧，我都见到颇多几多系即系内地嘅车。 系啊，咁啊，大家互联互通啦，希望财富都互联互通啦。 哇，揸过呢一次赛车之后，有冇觉得自己赢咗？ 有 冇觉得自己系个 Hamilton 嘅感觉？ 都冇嘅，都冇嘅，因为同场有啲朋友仔超劲、最快圈速去到57秒。 我仲谂住等你去到格林威治嗰啲 friend 添。 唔得唔得，争好远，我去睇下格林叫做 车子啊。 Sorr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日密集轰炸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和汉尤尼斯，造成至少68人死亡。报道说以军继续空袭拉法多个地区，当地医院已经接收至少58名死者，另外有几十人受伤。以军当日在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大量死伤者无法被送往医院。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星期日说，以军过去24小时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共造成112人死亡、173人受伤。去年10月7日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28000人死亡、超过67000人受伤。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拜登说除非首先制定可确保民众安全的计划，否则以色列不应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军事行动。拜登和内塔尼亚胡星期日通电话，以色列传媒报道两人通话45分钟，重点讨论以军可能在拉法开展的地面军事行动和交换被扣押人员问题。白宫说拜登重申，如果没有一个可靠可执行的计划确保在拉法避难的100多万人安全并为他们提供支援，就不应该展开军事行动。拜登又强调，现阶段需要利用谈判取得的进展，确保所有被扣押人质尽快获释。伊朗纪念伊斯兰革命胜利45周年，总统莱希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指责以色列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支持下，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他呼吁国际社会尽快制止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切断和以色列的一切经济往来，并呼吁将以色列驱逐出联合国。莱希又批评西方国家极力通过军事战争、经济封锁和制裁阻止伊朗发展，但伊朗人民会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纪念仪式在德克兰自由广场举行，支持者高叫反美和反以色列口号，现场并展示伊朗制造的导弹、无人机等军事装备。警方在深水埗多个地点打击非法赌博，检获俗称鱼虾蟹的赌具和赌款，拘捕9人。警员昨天下午在北河街近鸭寮街检获700元现金和鱼虾蟹赌具，到晚上在福华街143号外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和8名非华裔男子， 当中两名非华裔男子涉嫌在赌博在赌场以外任何场所或在街道上营办非法赌博，另一名本地男子和六名非华裔男子涉嫌在赌场以外任何场所或在街道上进行赌博，而其中一名非华裔男子亦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本周中后期天气较为潮湿。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 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炮仗一声除旧岁 ，Pop up 嘅嘢贺新年。 Pop u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三大频道财神锦本豪装流动广播车限定吉时新春快闪将祝福广播全程， 究竟哪个台会去哪一岛？ 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总动员出现在尖沙咀，好有文化的福地，将运气福气送晒给你。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好消息 pop up 给你知。 新春快闪喜庆直播就是我们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前所未有的绿色危机快将登陆，立即召唤各路英雄保卫地球。电视机实节目《超绿世代》走遍世界每个角落，追踪不同领域的环保先锋，有工程师、建筑师、农夫以至旅馆经营者，探究他们捍卫地球的真本领。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1。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系做啲咩咧？今日初三啊嘛，初三咧我细细个最 就系要嗌交，唔通系？ 唔系，就系跟爹哋咧就去买风车，去拜拜就转风车，所以今日大家就一齐转下风车啦。 哦，咦好，我细个咧都会跟我妈妈咧去啲寺庙嗰度咧就买风车嘅。咁买风车嘅时候，我个玩法咧就除咗拎住佢就系咁啊吹佢之外咧，我有第二个玩法嘅。 系点咧？ 就系拎住佢好似奥运盛况，不断喺好快咁喺度跑。 我都有试过。 你都有玩过咧？呢招系咪好玩好多咧？ 最开心 系啦，一路跑啊！你一停咧，个风车就停噶咯，所以自己就唔敢停啦，就系咁样就练咗跑步翻嚟， 就不断跑。 好啱新年嘅大家，大家会食多咗噶嘛，新年啲糕啊咁啊，而家用呢个方法就可以跑走晒啦。另外有个咧，嗱，我呢个真系唔知真定假，有段古一个俗啦，咁样有个习俗啦，就话啦，如果咧你觉得旧年呢个运势唔错嘅话咧，你就可以令到个风车顺时针咁样转。咁、但系相反，如果你觉得旧年嘅运气差啲咧，咁你就将个风车逆时针咁转，象征住逆转个运势。 好好好，咁大家又可以试下啦。呢啲非精密科学就即系信则有，不信则无。最紧要嚟紧啦，龙年啦，依家已经系龙年啦，顺风顺水，顺风顺水。 喂，风车都有好多款噶，系有一啲咧就成个搭棚咁样，一扎咁样啦，十几二十个有大有细咁。嗰只咧一路吹嘅时候，就叮叮叮叮声。同埋咧，每逢过年，即系就算六年过咗之后咧，你发觉如果大家我以前啲邻居咧，有啲有买到呢啲咁劲嗰啲风车咧，佢基本上咧，佢系摆一年，摆到佢差唔多年尾嘅时候咧，差唔多好旧啦。咁、你之后打下风啊，残晒咁样，跟住咧佢又等农历年嘅时候又再换嗰个嘅。咁、我觉得呢一种咧咁大棚嘅风车咧，我、可能佢有个专有名词啊，唔好意思啊，我唔知。咁但系咧呢一啲嘅风车，我觉得摸起上嚟个气氛咧非常之好。咁、而且佢啲铃铃声咧，即系好似风铃一样，帮你招财啊！ 哇，几好啊！招财进宝啊， 正啊呢、這个， 开心开心咁样啊！咁真系大家可以谂谂今日有啲咩啊？即系头先都讲话，喂，入马场即系发财啊！哇，今日好似啲人气咧喺晒沙田嗰度， 系 系啊， 系、沙田一带都系好旺啊！今日应该 好玩好玩啊！ 我哋系咪都系去嗰边啊？ 系、啊， 一阵我哋都去， 系啊，好好、啊，监制帮我哋安排咗呢位听众、 啊、 都系去嗰度啊吓， 感受一下气氛咯、即系我哋可能架车会沿途经过， 好啊， 望下 我今年都想去多啲啊吓，啲属火嘅地方啊， 系咩？ 系啊，属火嘅地方。 系啊，火炭都啱你咁样。 啱啊，火红火红啊！ 马鞍山都啱你，马鞍山啊，好似 系啊， 精密科 学，你睇下几叻船仔，船仔精密科学又识，非精密科学又识，点够你玩啊？个世界系啊，好啊，大家去感受下唔同嘅过年气氛啦。 今日是大年初三，又称之为猪日，正正是因为传说中女娲创造万物的时候先创造了六畜，而正正是初三就是猪了。那究竟年初三有什么禁忌要注意呢？就等孔益船船仔转头告诉你知。正月初三又叫做赤九日，呢一日好容易同其他人会发生口角或者争执，所以为咗防止招惹口舌是非，呢一日通常都唔会向亲友拜年嘅。咁另外赤又有贫穷嘅意思，咁所以呢一日咧通常都唔会宴下，如果唔系，好有可能会令到下一年非常之穷困潦倒噶。第二就系要瞓到饱，而且唔好挨夜。俗话讲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到饱。传说大年初三是老鼠娶亲的日子，为了避免打搅老鼠娶亲，所以那一日要早点熄灯睡觉。 另外亦都有习俗会喺屋企嘅唔同角落撒上一啲米啊、糕饼渣等等，俗称为老鼠分钱，意味住新年丰收。第三就系禁食米啦。正月初三亦都系谷生日，古代农民怕影响谷物嘅收成，咁所以呢一日通常都唔会食饭，祈求翻一年嘅丰收。不过随住传统嘅务农家庭减少，初三禁止食米饭嘅习俗亦都淡化咗好多。虽然民间习俗成日都话初三坤到饱，千祈唔好早睡晚起，最好就系下午一点之前就要起身啊！希望今年大家都身体健康，心想事成，龙马精神啊！ 财神到。 好啊，攞呢个嚟做呢个 BGM 啊， 系啊，好开心啊！一听到呢把声就已经好开心啊！嗱，讲开咧，贺年食品嚟讲咧，嘉明其实每一年咧都系最期待食一样嘢嘅啫。 嗯， 其实我唔系多要求，我真系真心好中意食糖冬瓜。 糖冬瓜 系啦，糖冬瓜，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成个全盒入边最中意食嘅咧，除咗糖莲子之外咧，就系糖冬瓜啦。因为即系对唔住讲句，其他嗰啲莲藕啊， 我都系嗰啲椰丝啊嘛， 系啦，嗰啲就硬系争少少咁嘅样，但食咧糖冬瓜咧。有一种甜在心头嘅感觉， 哦， 由头到尾都系甜爷爷嘅，我就最中意。 呢啲传统嘢咧，有阵时候你都不得不顺。你睇下嘉明一开始话佢最中意食咩糖莲子啊，你见佢就系连山桂子就食糖莲子啦，三明系咪先？你今年有冇再食糖莲子噶？我想问你。 我食咗两粒，但系够啦。 系啦，我啲福气想 够晒， 俾其他 系啦。到到时你哋唱嚟我屋企嘅时候，就慢慢俾你哋。 好啊好啊， 借啲福气俾你哋。 我哋今日 糖莲子留俾 Vicky 啦，可以。 系 啦，连山桂子开心心。 船仔随时 ready 都可以嘅。 我想问咧，糖冬瓜咧，即系个好食位喺边度咧？嗱，因为我就唔系冬瓜爱好者嚟噶，咁啊，小白同埋船仔，你哋中唔中意咧？ 我都好少食糖冬瓜， 我真系少食，真系少食， 我净系食糖莲。子咯， 糖莲子 系， 我旧时咧细个， 你一生嘅时候咪好犀利， 未必嘅， 去过， 未必嘅， 系啊， 新年我就话系噶， 瘦晒佢真系，啱瘦晒佢， 十兄弟， 我旧时咧食呢啲糖椰丝咧， 十万，二十万啊， 哇，廿万真系好喎， 廿万。 但系咧， 勁過足球隊喎！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當然啦， 全部龍捧多龍捧多龍， 係喎！ 政府嘅政策咧會隨時勢而改變嘅，我要留翻俾你。 阿財爺都講咗，唔需要大圍嘅解困措施啦， 係啦， 都 OK 幸福啦。 咁你要快啲咯喎！喂，唔係五個男誒嗰啲五人足球，咁啊啱啱一隊啦，跟住五個可以女排喎，搞掂喎， 係啦， 五色龍鳳胎， 估唔到我真係可以生到一隊足球隊，我已經當咗自己可以啦， 可以可以， 好嘢好嘢， 細個咧。食呢啲糖莲子、糖冬瓜咧，好衰啊！大家唔好学阿 O 嘅食法。我咧真系舐晒啲糖咧，算晒咧，我 成嗰袋点啊， 攞翻出嚟。 哇！ 因为我觉得即系， 怪之你话衰嘅， 完全唔好食。我每家都每样嘢， 但系佢净系出边嗰层都好甜，你唔觉咩？ 细个中意食甜，咁系细个中意当糖食咯。好啦，嗱，好食位喺边度咧？嘉明交俾你分享。 嗱，因为糖冬瓜咧，佢嗰种嘅质感咧，就系佢同莲子唔同，莲子咧系溶咗，变咗好似有啲溶溶地。有莲蓉麻蓉的感觉，当你嚼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就 系 有啲比较结嘅感觉。糖冬瓜咧就由头到尾，除咗出边嗰一阵糖之外咧，都系爽啲嘅。咁所以当你食嘅时候咧，就有一种爽爽嘅感觉。你食咗咁多糕，食咗咁多比较油腻嘅嘢嘅时候咧，食翻啲糖冬瓜系好好嘅中和嚟嘅。同埋呢啲中医都话，其实你平时可以用嚟煲水饮噶嘛。糖冬瓜煲水都系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嘉明就好中意啦。好啦，咁啊，因为今年咧，上年年尾嘅时候咧，实在比较有啲旺，咁所以咧都留到比较迟先至去开始办。年货咁啊！据闻咧，年廿九嘅时候咧，就系嘉明唯有一日可以得闲出去揾下全盒入边摆啲咩嘅日子。 哇！年廿九都 真心问嘅， 系啊，真 好问嘅。咁所以咧，当日咧，我就系走匀咗九龙四个唔同嘅地区，去咗四种唔同嘅铺头，包括咗有啲杂货铺啦、海味铺啦、街市啦，总之四个唔同嘅品种嘅地方都去匀晒。啊，仲有啲系商场入边嗰啲铺头仔。周围俾啲姐姐闹我， 系 咁迟噶你，寻日已经卖晒啦， 哎、 你今日先至嚟买， 咁好生意啊，好 系啦，咁啊，家姐有啲怯啦，咁啊，朱师傅咧就话喺社交平台上面就求救啦，大家乜乜大神，乜乜大神，有咩地方可以喺年廿九仲系卖到糖冬瓜咧？咁啊，同步咧，嘉明就开始去啲唔同嘅地方继续搜罗下啦，咁样就开始问啲唔同嘅姐姐，就话其实咧，你卖开嗰啲系嗰啲好健康嗰啲干果咧，我都走入去问你有冇糖冬瓜。 人哋有嗰啲即光秋葵啊嗰啲咧，好健康嘅。你有冇糖冬瓜？喝到呢个地方，系任何一间铺头，嗰啲咩咩360啊，乜乜文文啊，嗰啲全部系实。你有冇糖冬瓜？ 不过真系，其实去到农历年嘅时间咧，好多你估唔到嘅铺头入边，原来都会有好多你估唔到嘅嘢卖噶。 因为其中 之间变身噶。 系啊，其中有一个姐姐同我，你试下去海味铺揾下有冇啦。咁上海味铺揾啦，海味铺嗰位嘅店长咧，都系话俾我知，今日都冇晒。 哦，即系原本佢哋都有嘅。 系啦， 海味铺都有。 海味铺我都去埋。今日结果点咧？嗰日系差唔多系黄昏时段啦，五点零钟我都准备即系打烊噶啦。咁我就去到我哋翻嚟广播度谂住翻屋企嘅时候咧，附近有一个街市。唔紧要，去埋佢咁样样。入到去街市咧，就见到离远有煎堆出现。 系， 咁就即刻 有机会，有机会 飙去呢一度卖煎堆嘅地方。跟住嗰个姐姐就喺度，即系当然系畅销佢嘅。 我想问喺其实依家都差唔多啦，即系九龙城定乐富有得搵到呢档。 我系去到乐富，系啦，即系有冷气嘅街市入边搵到呢一档嘢嘅。咁啊好啦，佢就其实喺海味铺隔篱就有一档平时卖水果嘅地方，但系佢就一个好小嘅角落，就系卖咗啲贺年食品嘅，全个档摊都系贺年食品。 哦，期间限定嘅。 系啦，咁我就见到有除咗系煎堆碌碌啦，有好多唔同嘅瓜子啦，有好多啲干果啦，有好多啲即系饼干类嘅东西。 油角嗰啲都。 咁我就冲埋去啦，我就姐姐，你有冇糖冬瓜？跟住姐姐就话俾我知，斋糖冬瓜一包咧就冇啦，我有一包八宝，八宝即系有晒糖莲仁、糖莲藕啊、糖莲子嗰啲，有一包，最后一包啦，你要唔要啊？我话我要，我望住呢一包， 力 sell， 即系专登喺即系仓底揾到俾我嘅呢一包八宝，只不过系手掌咁大包，$28一包，有两条糖冬瓜入边，咁我就。要啊！即刻要，即刻要，即刻就买咗佢。佢嗰个感觉咧，简直好似想人哋咧，中咗嗰啲彩虹奖，叮叮叮咁样样。各位，最后一包八宝啊，幸运儿就系呢位小姐啦。 好啊， 好啊，开心到 有缘人买到福气八宝啊！ 呢个都好紧要。你买到之后咧，应该都觉得啊，即系成件事咧都好得心应手，因为咧即系糖莲藕啊，莲藕莲藕年年有啊嘛，系咪先？哇！你所有嘢都系即系最吉利嘅，云集喺呢个。唐伯宝 入边啦， 就系齐晒喺佢入边，所以嗰一刻好开心，真系想要乜，结果有心人系揾得到就系有嘅，哪怕只系嗰两条。但系之后咧就好开心啦，因为我哋神光团队当中嘅 Ficky 咧，真系好有心，佢见得到我喺社交网络求救嘅时候咧，佢真系帮我去揾啊！ 系啊，有社交网络求救啊！ 系啊，跟住我即刻，因为我系年三十先去买嘅，咁我年三十咧， 你仲问？ 系唔好意思， 你仲问？嗰边 你揾到 话咗好耐，就系咁好。问完你仲问？ 系啦，咁其实我都系落元朗区揾嘅，咁我都揾咗好几间咧，都系得啲八宝。 元朗容易啲嗱， 系 咯，啲朋友都 元朗啊，应该仲有好多货尾噶嘛，系咪 咩？其实 都唔系噶啦， 因为譬如佢有间传统饼铺啊，传统卖呢啲过年嘢啊，或者更加多嗰啲就系卖啲叫咸湿嘢啦，即系你应该明我讲乜嘢咸湿嘢啫，嗰啲全部嘢系啦，齐晒嗰啲嘢，系咪嗰啲位会帮到你？ 嗱，咁我咧就系首先咧去咗个。啲位买先，因为我上年都系喺嗰啲位度买嘅，都揾到嘅。咁但系因为我都系好中意食糖冬瓜嘅人，我都有买八宝。咁但系八宝因为都系得几条啦，唔够喉啦。咁我就问嘉明：喂，我都净系揾到走咗几间都系得八宝，你要唔要啊？咁嘉明就唔使啦。如果八宝，跟住。因为我真的好想去，咁我就行多咗好多个地方，我反而系喺街市入面嘅一个楼梯底，佢又系啲期间限定嘅位置。然之后咧，我又系冲过去问，佢冇就咁糖冬瓜喺度噶，佢全部都系啲八宝，但我就好想问下佢有冇净系糖冬瓜。到最后有啊，你系咪要啊？一斤一磅一磅咁买都可以噶，即刻买啦！咁所以到最后就可以揾到啦。 我头先咧就特登上网揾啦，喂，即系糖莲子啊，莲生贵子啦，糖莲藕就年年有啦。糖冬瓜嘅意思系咩咧？即系我喺度谂紧英文系咪冬瓜？ 冬瓜系啊，广东话嘅中文就 系 冬瓜啦， 系咪先？横 掂今日赤口唔介意啦， 系同音字。原来我揾到个意思系咁样。原来咧冬瓜形状咧系头同尾咧都系差唔多嘅样嘅，就代表咩咧？好头好尾啊！原来是这个意思， 原 来 是这样 喂，呢个寓意唔错、啊。 系啦，原来咧这不是一个食字啊， 这是一个咧好头好尾啊， 系食形状， 形象系啦，形象化咁样啊，几好啊吓，咁啊，好转个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下咧，啊，大家食年糕食咗乜嘢年糕啊，有冇食过量啊？听首歌翻嚟再讲过。有请小凤姐，有喜喜洋洋啊！嗱，过年咧听啲歌咧真系正嘅。嗱，头先话讲年糕咧，唔讲年糕住，讲啲轻松啲啊。横掂都讲到全盒咧，入边就应该又有瓜子。瓜子你哋又喜唔喜欢咧啊？ 瓜子啊，我中意食诶，细个中意食白瓜子，因为嗰啲甜甜地。但系大个咗之后，中意食黑瓜子， 咸咸地。 有改变啦，中间有一年咧，唔知点解中意食咗呢个红瓜子。 哦， 但系食完一年之后咧。我都系放弃咗啦。 点解咧？ 真系 好难咬啊！好难咬、啊， 好滑潺潺啊！ 我每一年都会尝试开呢个红瓜子， 啊、 大概十粒会用一个钟头。 喂，有冇啲咪开瓜子器嘅？开唔开到红瓜子噶？ 系难啲噶，系有嘅，但系我 红瓜子都开到啊！ 开到，但系都系会。烂烂地咯，系、 哦、 啦，我都有用，因为想试咁样， 系啦系啦，同埋因为佢掂咗少水咧，佢滑潺潺嗰下，佢细粒都算啦，滑潺潺嗰下咪鲤鱼咁样啊，即系我捉唔到佢嘛。 跟住 就李若龙门就转咗去边度咧？ 系啦， 李若瓜子啊嘛。 通常都系啲长辈话俾我知啦，食啲瓜子啦，搲银搲银啊。 系啊， 咁会食少少嘅。但如果有得拣一个全盒入边咩颜色都有咧，嘉明都系可能会尝试黑色多啲。 嗯， 因为实在比较容易开，即系嘉明都唔系一个开瓜子嘅能手，咁所以通常都系试下黑色咁啊，横掂都开到就唔使喺长辈面前出丑。 系啊，系 啊, 啊，因为见到啲前辈好犀利噶，佢哋食瓜子咧，摆入个口入边咧。佢彈翻出嚟嗰個就已經係定係得個殼咁， 係 啊， 係 啊。 我自問，我就算我食瓜子，我都唔得嘅。我咬爛咗之後，我都要兩隻手拎翻出嚟打開佢。 係，我都係，我都係。 今年都幾多唔同特別嘅味道，我發覺即係去辦年貨嘅時候都留意到。往年都已經係不嬲有啲好正嘅黑色醬油味啊，又或者係有啲唔同嘅花椒味啊，甚至乎辣味啊咁樣啦。今年嘉明都嘗試咗埋一袋咧，佢話係玫瑰甘草味喎。玫瑰味嘅瓜子，你 試咗未啊？ 試過咧？ 你試咗未啊？ 係開個袋嗰一刻真係有啲玫瑰花嘅味嘅，但係食嘅時候係點樣樣咧？陣間嚟試啊！ 哦，玫瑰甘草啊！喂，不過咧瓜子咧就我自己都比較笨拙啲啊，搞唔掂。但係調翻轉頭咧，我就幾中意食嗰啲咧腰果啊，同埋咧中意食嗰啲開心果。 係啊，都係啊！ 開心果咧最開心係咩？容易拍得到，即系唔使咬到牙都崩，同埋咧开心果都好甜啊！同埋我细个就知道开心果系贵啲嘅嘢， 系啊， 贵啲啊！佢哋我婆同我讲：，喂，你真系识食喎，黐眼仔，点解你拣开心果？你知唔知几贵几贵啊？嗰阵时咧讲紧咧一盎咁样啦，有个绅士咁，我唔知道你系咪、 啊？我知道。成粒花生嗰 个样，嗰阵时一盎已经20蚊，我估依家一盎要80蚊啦吓，随住物价飞涨， 差唔多啦， 系啊， 100蚊楼噶啦。 跟住嚟我要夏威夷果仁啦、 啊。好啊，好啊，知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咧，邀请到亲子阅读专家蔡姨喺度嘅。早晨，蔡姨，恭喜发财！ 早晨啊，白元浩，恭喜发财！ 系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啊！ 大家咁话， 系各位小朋友啊，精乖伶俐， 系恭喜你万事如意啊！ 系咁啊，个个都龙咁威咁啊，最紧要行运一条龙啦，又要 一定要啦。 系今日咧嗱，亲子阅读方面啊，蔡姨又好耍家啦，会唔会有啲之前都提及过，就系话有啲同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有关嘅都系同亲子阅读有关嘅，有啲咩可以即系俾到我哋嘅听众咧？ 嗱，今日年初三啦，其实就赤口啊， 嗌交 啊，嗌交啊，不过我哋都无惧嘅，我哋咧喺度练习下我哋嘅脑筋啊，灵活啲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想下，就快年初五啦，不如我哋讲下聚宝盆嘅故事啊。 聚宝盆啊， 系啊，嗱、哦，我最近咧就即系放假之前啦，咁我去学校嗰度同啲小朋友咧去预祝呢一个农历新年嘅时候咧，我就同佢哋讲咗聚宝盆嘅故事。 嗯， 啊，你知唔知道聚宝盆呢个故事咧，其实系明朝初年喺南京咧有个捉鱼为生嘅年轻人。 嗯， 佢个名咧就叫做沈万山。 系， 其实咧佢就好穷。不过咧，佢一个很好嘅性格，就系佢好有同情心嘅。咁、经常咧将嗰啲捉到鱼，即系嗰啲收获啦，除咗自己食之外咧、就会去送俾一啲贫苦嘅人啦。咁、得到好多街坊邻里嘅赞扬啊，赞佢好好啊。咁点知有一年嘅冬天咧，雪花飘起啦，咁就弊啦，厨房得翻一碗米，乜都冇。咁、沈万山心里边咧就急起嚟啦，点算咧？咁啊，佢太太讲啦，佢话嗱，如果咧个天再唔放晴咧，我只好咧冒住风雪去捕鱼啦。 嗯， 咁点知过几日之后咧，嗰啲邻居咧都舒舒服服、高高兴兴咁样啦。咁、但系沈万山咧，即系唔系咁好啦，因为冇嘢食啦嘛。咁于是咧，佢就开只船就出去秦淮河嗰度捕鱼啊。 系 咁啊，天寒地冻啦，咁当然冇乜鱼啦。咁啊，点知咧到咁上下咧，佢发现点解咁重嘅？啊，佢谂住，好啦，一定系钓到嘢啦咁。咁佢就咧捞起啦。原来咧就唔系捉到鱼，系一个 黑掹掹、污糟邋遢嘅瓦盘。 嗯， 咁啊，沈万山就当然好失望啦，咁啊，随手掉咗佢。 即系我哋钓鱼咁钓咗只鞋上嚟，咁梗系把鬼啦。 咪就系咯，咁所以咧，咁你会点啊？你会唔会咧调转？ 我会啊，攋手放翻落个海度，或者直头呢个回收。 系啊， 而家样样有讲环保嘛。如果我捞到件咁嘅嘢上嚟，可能我都喺附近嗰度真系回收咗佢算啦。 咁但系咧，佢就谂下啊，呢度钓到啫，第二度钓唔到噶嘛。于是佢就去到第二度啦，咁啊再睇，点知咧去三个唔同嘅地方。 嗯， 竟然同樣都釣到嗰個污糟邋遢、黑掹掹嘅瓦盤 喎！哦，咁啊命中注定噶咯！ 係啊，咁啊沈萬山同你一樣嘅心態，唉，可能咧真係整定我咧就要搬翻個盤翻屋企啦。於是佢搬翻屋企，咁翻到屋企之後咧，沈萬山嘅太太就好開心話俾佢聽，佢話：哎呀，真係好啦，你快啲嚟睇下啦，我哋唔使捱餓啦，有隻鴨啊！因為咧上個月咧，我就幫阿張奶奶咧就整咗件衫，你記唔記得啊？嗱，琴晚咧佢就送咗一只鸭俾我哋过年啊！沈万山听到之后，佢当然好开心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唉，啱啦，我执到个瓦盘，不如装少少嘢食俾只鸭食啦。 嗯。 咁夜晚咧，咁啊两夫妻咧就食咗少少嘅粥啦，咁就瞓觉啦。第二日咧，太太就见到，咦？点解个瓦盘里边咧多咗成盘嗰啲米嘅？ 啊！ 咁佢咧就以为系啲邻居送俾佢哋，咁啊沈万山就爱嚟喂鸭。 啊！ 咁沈万山 哇咁奢侈啊，攞啲米去喂鸭啊！ 系啊，咁佢就话冇、啊，真系冇咁样咁、啊。咁跟住沈万山就觉得好奇怪啦，佢就即刻攞咗屋企即系一个铜钱抌咗落去，点知真系、真系一晚之下就 变晒， 变晒好多铜钱啦。系啦，咁跟住沈万山就开始咧，就将呢啲积蓄啦，咁啊换咯，换金啊，换马路啊，换啲好贵嘅嘢。故事嚟到呢一度咧，咁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沈万山今次真系发达啦。 系啊，是正常人都会谂啦，即系呢啲叫做中华色彩嘅故事就好啊。如果我真系会切身切地喺度谂嘅话咧，我执到嚿金，咪执到个聚宝盆，我就攞嚿金落去抌落去。我咪成盘都系金， 冇错，佢就系咁样啦。 系咯， 好啦， 咁都系人之常情嚟嘅。 咁你记唔记得我讲沈万山嘅性格系点咧？哇，佢见到自己咁多钱，咁啊，当然佢唔使捕鱼啦。但系咧，佢都冇忘记到咧，其实佢条村咧里边都有好多穷苦大众噶。于是佢就攞住呢啲钱咧，去修建自己嘅村落啦，去扶贫啦咁。咁、所以咧，佢成条村嗰啲村民咧都话：啊，沈万山真系好好啊！后来咧，呢件事咧就传到去明太祖嘅耳仔边啦。明太祖咧就话啦：，我哋南京咧要修一个坚固嘅石头城，咁、咧你知啦，要好多钱噶嘛。于是咧， 佢 就谂起， 变钱出嚟啊！ 系啦，佢话不如咁啦，我同你一人一半啦。咁啊，沈万山咧就话冇问题，冇问题。咁啊，好快就完成晒。皇帝就觉得好奇怪啦，明太祖就话：，点解你咁犀利，咁快搞掂嘅？钱从何来啊？就发觉原来佢有个聚宝盆。咁啊，明太祖就谂起。哇，不如咁啦，你借嚟俾我哋用啦，你横掂都扶贫啦，政府要钱啊，你俾我用啦。咁沈万山都唔好意思推佢，咪俾个聚宝盆佢用啦。咁佢就好兴奋啦，就攞起佢最珍贵嘅夜明珠抌落去，点知两粒变四粒，四粒变八粒，开心到佢不得了，佢就即刻上去揾佢嘅太太啊马皇后啦，跑去揾啊马皇后嘅时候咧，佢就俾个门槛咧整亲，嘣一声，成盘。夜明珠打到烂晒，霎时间咧连个瓦盘都烂埋。讲完呢个故事啦，咁啊你会发觉原来咧呢个沈万山咧虽然好有钱，但系咧其实佢嘅品德系非常之好嘅。咁喺呢一度我哋系咪好值得同小朋友分享一下 咧？佢纳财咧都系纳品嘅，即系佢一有钱就纳品。其实我觉得呢个嘢都可以同啲细路仔倾下，因为咧喺我哋咁多唔同嘅即系传统即系中华故事入边咧，呢、這个咧我谂未必以咁多。人去到听，特别是我呢一辈啊，我呢辈咧成长嘅时候就比较上少接触呢一类型嘅故事嘅，我哋自己都可以揾翻呢啲故事咧，就分享翻俾小朋友睇。 系啊，同埋咧，我谂而家咧嗰啲商店门口咧，通常都系两个副对联咁样，或者啲福字啊咁啦。但系以前咧就有一个财神爷噶嘛，财神爷手上边咧咪捧住个聚宝盘嘅。咁你仔细啲去睇呢一啲嘅即系大嘅海报啦，咁、你都会好奇怪啊，那个盘咩嚟嘅咧？咁样，原来就系相传聚宝盘嘅故事。 事啦。但系咧，我觉得呢个故事咧，其实值得同小朋友分享嘅地方咧，就系过年啊斗利是啦。咁其实咧都同聚宝盘一样嘅。 系啊， 你攞住个袋同人讲恭喜发财咧，你就会有 慢慢变好多利是出嚟啦。 系啊，你就会有啲利是噶啦。咁但系个过程里边咧，你冇发觉小朋友都有一个一夜致富嘅感觉。点解冇钱？突然之间有咁多咁多钱？咁我哋又成经常讲理财啦，点样去用啲钱啦？在这个时候其实跟他讲沈万山的故事又会不会令到小朋友会想想其实多了一些钱呢真的可以帮到更加多的人。等后世的人呢知道你就算有个可以变到很多财富的聚宝盘呢你都不是一个守财奴咯。 哦、 而你是一个呢是照顾到呢周围我们的贫穷的人啦或者呢你会去有同理心啦去顾人的感受咯。 几好啊咁所以呢啲嘅故仔呢搵返多啲返嚟咁大家一齐听一下咁学一下入面嗰啲道理。今日听住咁多故仔先。唔该晒蔡姨姨。 唔该晒拜拜。 为我老公打气，今年龙年麻烦你变成龙队友啊，唔该。 我系白元浩，一家人一齐做运动，为屋企人运动上打气。 我系 Ficky， 新一年希望屋企人好似阳光咁灿烂。 我系阿 O， 当然要祝啊自己嘅爹哋妈咪啊，唔好咁曳，日日都龙咁威。 船仔就写多几个挥春，祝大家龙马精神，龙精虎猛，为屋企人打气。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祝你跃龙门齐升呢。 外面17度的气温，咁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啦。咁啊 ，O 佢哋咧就阿嘉明啦，仲有 Vicky 啦，就出发去紧咧就听众嘅府上，咁啊同大家咧就拜年嘅。咁啊头先咧听阿 Vicky 咧就听阿船仔就讲到咧话。 呢个写挥春，你咁大个仔系咪真系咁大个女啊？系咪真系有试过自己写挥春嘅？其实新年嘅时候， 细个会咯，细个真系会拎住支毛笔咧，自己去试下写嘅。 学校叫你做嗰啲啊？ 系啦，同埋有一时我屋企咧都系会自己写挥春，自己写挥春嘅。系啊，譬如出边买唔到啲啱你心水嘅成语，一啲祝贺嘅说话，咪自己写咯。叫我老豆献出佢嘅墨宝。 系 系啦 ，OK 嘅手字系 OK 嘅。好睇嘅， 我今年咧就屋企终于咧就有一个自己手写嘅挥春，咁呢个挥春都唔可以叫挥春嘅，一个福字。 嗯， 呢个福字咧就系由我家嘅大少爷咧就写嘅，即系我仔仔。 哇，咁好睇喎！ 大个仔仔。 应该好睇喎， 咁佢亦都送咗俾一啲佢送咗俾佢嘅一位外籍老师啦，咁当然係开心啦。咁但係其实我觉得呢自己写嗰个感觉呢又真係强啲嘅。即係你会觉得个挥春呢嗰个福气呢係好似会降临多啲，虽然个字就唔係话特别工整唔係特别靓，但我觉得呢一个呢都係可以呢就好好地放喺屋企嗰度，个感觉呢会舒服啲同埋个亲切啲。每一次见到嘅时候都会觉得呢係屋企人呢喺呢个农历年上面呢有好多嘅祝福啊，好努力嘅，咁一啲祝福亦都会嚟到我哋屋企咯。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相信中国传统十二生肖嘅排序，好多人都能够背得到出嚟。而每一年都有一种所属嘅代表动物。不过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越南嘅十二生肖系用猫嚟到去代替兔仔噶。有越南的传统文化专家讲，可能是跟农夫有关的。种植稻米是越南农业很重要的部分，但是老鼠就会走入田里面吃光农作物，而猫就可以帮忙捉老鼠，所以猫就很受越南人欢迎了。另外都有个讲法，就是越南人相信老鼠和兔仔有密切的关联，不想在十二生肖里面有两种相似的动物，所以就将兔变成猫了。比起兔仔，越南人更加喜欢猫，他们亦都相信猫年出世的人往往都会比较积极、勤奋和好相处。那不知道属兔仔的你又觉得自己像猫多些还是兔仔多些呢？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年初三嘅朝头早，恭喜发财啊！昌， 喂，身体健康，各位新年进步啊！你好啊，全仔。 早晨啊，我哋一齐睇下年初三六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今日下昼六点三十五分有认识人大政协节目咧，会请嚟嘉宾全国政协委员刘江华上嚟咧，佢会同大家讲下佢点样将过往呢个从政经验融汇去做好佢呢个全国政协委员嘅工作嘅。咁另外啦，亦都会节目同大家报道一下咧，全国人大代表话梁美芬咧，佢原来喺人大会议嗰度有一个提议啊，就系将呢个香港嘅法治建立到去大湾区嗰度。想認識、想了解多啲呢個議案嘅朋友咧，記得留意下今晚嘅六點三十五分認識人大政協啊！ 呢個有趣、哦，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內地嘅法例同香港嘅法例有少少唔同嘅。 嗯， 咁亦都係因為本身佢哋一個用大陸法，一個用普通法啦，咁所以聽到希望可以試下將香港嘅法治建立到大灣區咧，亦都係真係想知道一下究竟點樣係可以套用落去咧，或者其實係將個法治精神套落去定係點樣咧？咁一定要留意今晚六點三十五分嘅認識人大政協啦。去到八点钟的大师对谈，今集是讲什么呢？ 今集呢主持人建筑家阮文涛就跟大家谈论一下建筑与活化保育，究竟建筑和活化保育有什么关系呢？即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听一二三级历史建筑呢，我们不知道怎么评啦，但是都是想保育他们的，同埋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建筑物，究竟在建筑和活化保育上面怎样去做得到呢？今集呢阮文涛就会邀请到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章德教授一起对谈这个题目。想認識多啲嘅話咧，記得留意啊！八點鐘大師對談。 係啊，因為尤其是社會上咧，對於一啲嘅古物啦，或者古蹟咧，其實都有好多疑問嘅。即係譬如有啲古蹟，又一級；有啲古蹟二級喎。但係明明我自己又覺得二級嗰個好似更加有歷史價值喎，點解佢仲係二級啊？咁但係其實我諗佢哋本身嗰個古物諮詢委員會，佢自己本身應該係有個 criteria 嘅。咁呢個時候咧，就可以睇呢一個節目咧，釐清翻一啲大家嘅謬誤或者。 一啲諗法啦。咁正要留意今晚八点钟嘅大师对谈，去到十点半嘅超六世代，今日系讲啲咩咧？ 嗱，呢个超六世代咧，今集带大家飞到去西班牙，睇下当地嗰啲绿色环保人士有啲咩新嘅做法啦。话说咧，西班牙咧，船仔首先就问问你先，你有冇去过西班牙旅行啊？ 冇啊，但我想去啊。 系咧，好多朋友都想去，因为西班牙咧，首先国家好大啦，佢唔同嘅城市咧有好大嘅唔同特色嘅，即系譬如马德里啦，佢首都啦，咁啊有好多文化啦，好多好现代化嘅建筑啦，亦都有好多古迹啦。譬如啲巴斯克嘅地区咧，佢嗰啲海滩又好靓啦，去到巴塞隆拿有好多古迹，有好多好有特色嘅建筑物，自然吸引好多游客啦。我自己就净去过巴塞隆拿啫，咁但系呢个好多游客咧带俾佢哋原来有好多伤痕啊，带俾佢哋个环境咧有好多影响嘅。当地咧好多有心人就希望咧可以守卫呢个可持续同埋环保嘅生活方式，去到改善呢个西班牙。究竟佢哋做唔做到咧？佢哋究竟做咗啲乜咧？想认识多啲嘅朋友，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超六世代，睇下西班牙嘅另一面啊！ 咁阿卓，你有冇去过西班牙？ 我就淨係去過巴塞隆拿，所以但係好多朋友同我講巴塞隆拿就同西班牙其他部分好唔同，所以我都唔知自己名義上我叫去過嘅，但係實際上我就淨係去咗嗰一忽嘅啫。 巴塞隆拿係咪因為佢係偏遊客區多啲咧？即係我唔知啊。 佢偏遊客多啲，同埋佢嘅建築，因為佢全部都係有建築家高地咧，佢嗰啲建築別墅一格就喺巴塞隆拿咧發現得特別多嘅，即係成對我嚟講，成個巴塞隆拿就係高地嘅一個遊樂場一樣，佢嘅主題公園一樣。喺西班牙其他地方咧，你未必見得到嘅，所以佢哋嗰個文化咧好唔同嘅。我其實好多好有興趣去馬德里啊，去下其他地方嗰度參觀一下、旅遊一下嘅，認識多啲啊。 去唔到唔緊要嘅，我哋睇一睇超六世代咪得咯。佢又講好多，譬如巴斯克地區平原啊，又講到南部嘅一啲海灘啊咁樣。最緊要就係知道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可持續發展啊嘛。尤其是香港都係旅遊城市啦，咁香港作為旅遊城市，點樣可以防止太多旅客嚟到，可能會令到香港有啲地方係需要收葺嘅。咁但係點樣可持續令到更加多遊客嚟得嚟咧？我有經濟收益，但係我哋亦都有可持續發展咧，就一定要可以。参考一下十点半的超六世代啦，今集唔该晒阿卓，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产品的新法例4月22号起实施，涵盖即弃餐具和其他塑胶餐具。所有的发泡胶餐具、即弃胶杯、胶碗、胶刀叉、胶饮管等堂食全面禁止供应，亦不能销售。而外賣同樣禁止使用發泡膠餐具、膠飲管、膠刀叉、膠匙、膠碟等，不過膠杯、膠杯蓋、膠碗、膠盒仍然可以使用，商戶亦都可以繼續售賣。環保署助理處長鄭健接受本台專訪時話，政府希望透過新法例達至源頭減塑和走塑，他相信新例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有限，因為受管制的塑膠用品市場上已經有充足的替代品，例如木製的刀叉、紙飲管、木柄棉花棒等。他強調市民日後無論購買或者使用受管制即棄塑膠產品都不會違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再次入院，五角大楼发言人说今次是因为出现膀胱紧急问题的症状。奥斯丁去年12月因为前列腺手术并发症入院治疗，最初他向总统拜登和政府其他官员隐瞒住院情况，他之后在去年12月底和今年1月初没有公开露面。發言人說今次拜登國會和奧斯丁的副手都接獲通知，發言人又說目前奧斯丁仍然履行職責。 邦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话：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唔会保护冇喺国防上投入足够资金嘅北约盟友。呢番言论破坏北约嘅安全，亦都令美国同欧洲军队面临更大风险。斯托尔滕贝格强调，北约仍然准备好并有能力保卫成员国，任何攻击都将得到团结而有力的回应。他又认为，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美国都将仍然是一个强大而且忠诚的北约盟友。美国总统拜登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令人震惊和危险，亦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更多的战争和暴力开绿灯。特朗普日前在竞选活动中透露，曾经回应一名大国领袖提出的假设问题，如果未能实现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被俄罗斯攻击的话，美国会否作出保护？特朗普说不会，更会鼓励对方为所欲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本周中后期天气较为潮湿。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展医生，展兰， 展医生， 展医生，你喺唔喺度啊？ 鸿飞，鸿飞，我哋揾到展医生。 展颜上山帮张大鹏治疗嘅时候，喺混乱之中跌咗入冰缝。大鹏点解大病都咁坚持要参与登山队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嚟到第四阶段啦！2023年9月1日起，新加入嘅产品有 LED 灯、气体煮食炉同即热式气体热水炉。下载埋机电工程署嘅流动应用程式 ENM Connect， 用悭电计扫描能源标签。拣选贴有一级能源标签的产品，认住标签，只悭为上，扭转习惯，节能减碳。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两位朋友咧就系儿时玩伴嚟嘅，由细玩到大，读书已经认识噶啦。咁啊，长大咗之后咧就组 band 咧，一位叫做 Crash， 一位叫做 Adams， 嚟自加拿大嘅 Crash Adams。 Until you caught me on my good side. 第二个礼拜稳占 Hong Kong Top 10的亚军宝座啊，有呢一只好趣怪的新歌啊 ，Crash Adams Good Sid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农年到临，全家精神，精神。 我是嘉明，为我老公打气。今年农年麻烦你变成龙队友啊，唔该。 我是白元浩，一家人一起做运动，为屋企人运动上打气。 我是 Ficky， 新一年希望屋企人好似阳光咁灿烂。 我是阿 O， 当然要祝啊自己嘅爹哋妈咪啊，唔好咁曳，日日都龙咁威。 船仔就写多几个挥春，祝大家龙马精神，龙精虎猛，为屋企人打气。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祝你跃龙门齐升咧！ 财神到。 好啦，翻到嚟朝头早嘅9:38啊！咁我哋晨光第一线咧有个 special 啊，呢、這个 special 就系 晨光拜年团。 咁啊，头先咧阿 O 啦、嘉明啦同埋 Vicky 咧都已经飞咗出去咧，咁啊同我哋嘅听众咧就系面对面拜年。喂，阿 O 喺咪度啊？ 喂，喺度喺度，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喂，你嗰边情况点啊？ 先啦，依家咧就上咗咧阿连生连太啊，咁有连生贵子啊，系啊，咁有佢嘅千金啦，同埋佢嘅公子啊吓，咁啊，嘉明同埋 Vicky 咧都已经到达咗啦，系啊，咁啊，即系嚟到咧同屋住咧拜个年先啦，好嘛？ 好啊，靓妈 Mabel 你好啊！ 大家好啊！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好开心啊！入到嚟你屋企咧，简直好开扬嘅感觉啦，好真系安乐窝嘅感觉啊！好多谢你俾我哋晨光拜年团咧嚟送上祝福啊！ 多谢系我嘅荣幸啊！ 系啊系啊！ 你哋今年嘅过年开心吗？ 开心啊！我哋都去咗唔同嘅地方啦，主要都系行下花市啊，探下啲老人家啊，咁样再讲消费啦， 最开心就系咁啦。都访问一下两位公子同埋千金啦吓，不如。自我介绍下先好唔好啊 ？Hello， 我是连心怡， 我是连心拍 啊， 哦，心怡心拍， 心拍啊吓，系啊，咁啊，双星报喜，不如你又同我哋广大嘅香港电台嘅听众拜年好唔好啊？两位， 好，祝各位龙年大家新年快乐。 喂，多谢多谢，我都祝你真系 万事胜意， 系龙马精神，万事胜意，好啊好啊，今年大家咧都系行运一条龙嘅圣年嘅呢个屋企人啊。 佢哋系读紧书定出咗嚟做嘢噶？ 小白，你嘅祝福都听到。系啊，咁啊，嗱，小白同埋船仔，我哋咧啱啱就嚟到咧，阿连生连太屋企，哇，好大啊，可以咧，好似 twins 咁样咧，打几个关头咧都 OK 嘅，完全唔会撞到嘢噶，好好，你听唔到有啲空旷嘅？ 我真系听到啊！系啊，一听就知道你哋嗰度嗰个气势磅礴啊，个屋企真系大到你话斋啊，体操都得啊！ 系咁啊！嗱，小啊 ，Vicky， 船仔，我哋咧嚟到拜年啦，咁啊唔会两手平平嘅，咁啊，秉承我哋咧晨光拜年团嘅惯例咧，我哋都一个咧包罗万有，就送过俾咧阿连太啦，即系靓女 Mabel 咧， 哇！ 多谢晒，多谢晒， 系咁啊！嘉明啊，时候咧啊，见到啊咁精明嘅阿仔， 系咯，简直觉得咧系好想请教一下 Mabel， 点解可以 train 到两位咁识得讲嘢嘅？我都好恨啊！ 我都系俾多啲自由空间佢哋咯，吓需要管教嘅时候就管教啦， 系 啊，如果唔系都要俾佢哋自己自由发挥多嘅。 咩话？ 系爱嘅力量， 系 爱嘅力量啊！ 小白学到嘢啦，我 学到啦，龙年啊，有爱嘅力量啊，好嘢啊！我都要用爱嘅力量咧，令到屋企两位小朋友咧就。可以精乖伶俐先得啊！ 咪系咯，咁啊又问下两位啦。其实即系过年期间咧，今年就选择留港消费啦。最期待喺过年嘅时候做啲咩嘅咧？ 最期待已经做咗咯。我哋成家一齐去咗花市啦。 哇！ 我哋去花市嗰度第一次，我哋两个都系第一次食龙素糖嘅咁，冇错。 好味啊！ 好味 啊！ 咁就好味啦。喂，龙年好啊，龙年食龙素糖喎、 啊，迎接 啦，好嘢喎。 所有啲同龙有关龙虾啊，全部都要今年出动噶咯噃！ 有， 系啲香港传统小食，而家真系买少见少啊！ 真系真系啊！ 金柏咧讲嘢有一份幽默感喺度， 咁啊 睇中咗佢啦， 系 啊睇中。 迟啲可以电台再见系嘛？ 咁新一年会唔会有啲咩新年愿望啊？连太先啦，因为 Covid 底下，即系之后咧，好多人都。 多多少少有啲毛病啊，咁尤其是身邊啲即係親戚朋友啦，咁希望每一位咧，即係龍年咧，就都係身體健康啦，龍精虎猛啦，咁就總之樣都好啦。 嗯，好正啊！ 係，咁就嚟到 DSE 嘅時候啦，到二月中啦，就咁。虽然我就未考住，我下年先考，不过我都祝今届嘅考生学业进步啦，考试唔好失手啦，系咯。 哇，好啊，所以即系龙年考嘅就冇问题啦。 市民可以年年都齐齐整整啊，年年可以团年啦，咁就系咯，健健康康咁，年年都可以同对方见到面啦。 但愿人长久。 好啊，好啊，第一次咧可以上到嚟听众嘅晨光拜年团，我觉得好兴奋啊！ 梗系啦， 往年咧我哋都系劈个棚仔出街嘅，咁但系今年咧嘉明可以亲自嚟到我哋听众嘅屋企嗰度拜年，真系好开心啊！ 系啊，咁我听日会有继续喎，小白。 系啊，听日咧咁啊就轮到我同船仔咧、就到访咧听众嘅屋企嗰度咧就同各位听众拜年，希望咧就将啲运气啊、福气啊、财气咧一齐过晒俾我哋嘅听众啊！ 我哋又一齐吸翻啲财气，一齐互相咁样提升。 系啦，好咁啊，喂，多谢晒咯，多谢连生连太，多谢年一家人啊，连生贵子啊，系好啊好啊，好啦，咁啊，我哋快啲翻嚟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OK， 恭喜晒，拜拜， 恭喜晒。 时间好似呢首歌，佢系 Twins 嘅《大红大紫》啊！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好啦，出面是17度的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继续生效的。咁今日呢，如果去到朋友屋企去到作客的时候，是啦，有主场有作客的。咁我哋又想整啲好嘢食的时候呢，咁都有方法的。呢一个呢，我觉得呢一个叫做黄金蛋卷。 哦， 系啊，都几捉到大家嗰个意头啊！ 黄金啊，人人都想要有。 黄金人人都想要有，而且个整法咧都非常之简单。咁但系要睇下大家嘅屋企咧有冇呢一种嘅器皿啦。呢种器皿系咩呢？就系嗰啲我哋有阵时咧，如果整蛋啊，我哋嗰啲镬嗰啲嘅 pan 仔咧，有啲好细，有啲圆形嘅。 系啊， 你有冇见过 啊？有啊有啊， 细细个即系大概一个手板打开。 有，我屋企有，我屋企有。 你屋企就有啊？ 因为我成日都咁样煎蛋食咯。 系啊，呢个煎蛋咧其实都相当之好，因为你圆形啊嘛。 系啊。 咁你如果啲细只啲鸡蛋咧就可能冇咁大只，咁但系你买大蛋咧就一打嘅时候咧，佢嗰个饱满个感觉就好足够， 啱啱好。 系啦，咁你煎荷包蛋当然可以啦，但系如果唔系嘅话，你话譬如我要煎蛋嘅，咁你发咗三只蛋落去咧，其实整嗰啲蛋唔系或者美式炒蛋用呢一个整咧，都一样可以整得好靓。 系啊， 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屋企咧都系必备嘅。咁你话市面上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器皿咧，有啲系专系火嘅炉啦，有啲咧又系会系火呢一个铁板，唔系铁板，系呢个电磁炉啦，都有嘅，两款都有嘅。好啦，咁如果各位屋企已经准备咗咧，就系呢一个帽啦。呢个帽之后咧，可以准备定几样嘅材料嘅。第一，你可以准备定呢一个嘅三色豆之一嘅粟米。 嗯， 如果你中意咧，加埋红萝卜同埋青豆。都无人欢迎嘅， 好啊！啲颜色鲜艳咧，就系啱新年啊！ 冇错啦，咁啊喜庆洋洋啊嘛！咁如果你想再饱肚啲，其实有一个几建议大家去落嘅材料咧，就系面包。但系面包点样去到将佢落落去咧？咁你先要将呢一个面包咧就烘咗佢先。 系， 你将个面包烘咗佢，然后咧咁啊咪一块嗰啲方包仔嘅、 嗯嗯， 你就将佢切大概切一个四四方细细粒咁样嘅。即系唔系好大粒嘅，咁你因为你嗰啲譬如三色嗰啲啦，粟米啊、红萝卜同埋呢个青瓜唔系青豆都已经细细粒啊嘛，咁你嗰啲面包咧可以将佢切碎咗之后咧就大粒少少，比头先粟米大粒少少，然后咧就将 因为个 size 好似我哋平时食沙律咧，咪会落面包粒嗰个 size， 冇错啦。如果你话你有面包粒，你直接落去咧，我都觉得 OK 嘅。不过我认为街上面买嘅面包粒咧，我都觉得太大粒。 哦，都系大粒咗， 都系大粒，系啦，咁所以我就自己去到切细粒少少，好啦，咁你又喺呢一个面包嗰度就烘完呢个方包啦，亦都将佢切完咯，咁就好简单啦，你有个模噶嘛， 系啊， 呢个模嗰度咧就先将头先所讲嘅材料咧就倒入去呢个模入边先，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就将呢个蛋浆你发咗去之后咧，我自己就再中意加多少少嘅葱嘅， 嗯， 落啲葱花落去，跟住你就摆埋落去，跟住一齐咧去到。倒落去咯，咁你去到嗰个帽嘅满八分满度啦， 系啊系啊， 跟住就停啦，就唔好再落呢个蛋浆啦。然后咧就等佢先去到热咗个底嗰度先， 嗯， 跟住咧你就唔好去到发佢啦，因为你发佢就变咗美式炒蛋嘅啦， 嗯， 美式炒蛋咁就唔系我想整呢一个黄金蛋饼，咁你就可以等佢咧慢慢去到巩固咗成咗形啦，个底部成咗形啦，跟住你就先将佢咧转一转下先，即系好似整嗰啲八爪鱼丸咁样，你碌一碌佢，等佢唔好黐底啊。最主要咧就唔好等佢黐底，咁你可以点样整咧？你就可以攞支签啦，或者筷子咁样笃落去，咁啊转一转佢先。佢咧如果你够油嘅话，或者够 soft 嘅话咧，其实你可以将佢喺上面转圈噶咯。 嗯嗯嗯。 然后转到咁上下咧，我就建议大家就真系又系好似呢一个八爪鱼丸咁样，你就攞个托托一托佢，就将成个蛋咧就将佢倒翻转，咁咧就底面咧都可以咧就整得好靓啦。咁呢个时候呢咁再叫做焗多佢一阵间，用火整到佢一阵间，然后佢就会成咗形嘅。咁我觉得唔需要呢就係太过实啦、 嗯。 因为你入面呢有啲朋友就鍾意食嗰啲好似暗裂咁样呢，你切开佢或者咬开佢有少少湿湿地呀，有啲蛋浆呀，跟住润下喉咁样嘅。咁所以我就唔会整到佢太熟。咁佢个样子成咗形之后呢，我就已经会熄火同埋将佢拎上嚟。咁有啲朋友呢就会觉得佢会唔会啲油咧多得滞？咁你可以准备定嗰啲油纸啦，牛油纸就放喺个上碟嗰个盘上边，铺喺上面先。跟住就将呢一个蛋咧，黄金蛋饼就放喺呢个牛油纸上边。等一阵间，咁啊索晒啲油啦。咁然之后咧，你就可以整多几个。咁如果你话有一啲譬如圆形嗰啲 pan 咧，你一次过有几个，或者嗰啲大 size 嗰啲一次过四个模嘅，咁、你就可以一次过四个做晒啦。咁如果唔系，你就睇翻个人数，你每一个整其实都唔系好嘥时间嘅咋。 大概分零鐘或兩分鐘咧，就應該可以整到一個嘅。 幾好啊，寓意又好啦。 係啊， 濕濕地咧，嗱，尤其是蛋咧有三色豆咧，小朋友又中意食。 冇錯，黃金蛋餅。咁你想有少少多啲香味嘅話咧，你喺打蛋之後，你可以落多少少胡椒粉落去嘅。 正喎、啊。 咁我嗰個味就色香味俱全啦。咁大家試下呢一個咧，赤口啊，今日送俾大家嘅黃金蛋餅。 我的享乐时代， 新年呢除了是我们系咁食糕啦，系咁食贺年食品之外呢，船仔我一定要睇贺年电影。 咦，贺年电影我自己都好鍾意睇㗎喎。 其中一套咩呢， 我表表姐呀，当然我认为系家有喜事啦。 对、 啦。入面呢系冇得输嘅。同埋呢佢好多嘅劇情呢都系令到我哋觉得系一种回味嘅感觉。而且呢仲系因为以前系都系贺岁档期上噶嘛，永远咧喺贺岁片嘅时间上再睇翻呢啲都系正嘅， 好笑嘛！ 探望一条龙其实我都中意噶， 哦， 系啊， 都系好睇嘅。同埋我自己我都几中意家有喜事，因为个卡士啊， 卡士劲啊， 哇个卡士劲到不得了，又有张国荣啦， 有星爷啊， 有星爷啦，有陈君啦，有张曼玉啦， 兰子啦， 正啊， 系啊， 我好中意睇巴黎铁塔反转再 反转反转 噶， 系啦， 同埋阿表哥咯， 系啦，咁所以呢啲都系深入民心啊。贺岁片咧，其实有阵时当然系有啲叫做真系俾贺年睇嘅。有啲就唔係嘅，我哋講翻專係賀年睇喜氣洋洋嗰只嘅，有邊一套你又特別中意嘅咧？ 哇！我係一定係叻咕叻咕新年菜嘅。 點解啊？打麻雀。 冇錯，唔知乜，即係由細睇到大。我覺得我如果係通常譬如電視台咪會翻播一啲嘅賀年電影嘅，成日都我自己咧，如果真係咁啱得咁巧嗰一日我睇唔到咧，我會特登上串流平台，我點都要睇翻嘅。 喂，而家好方便喎、啊。其实嗰啲各大串流平台咧，我知道啦，佢哋都会喺呢一个农历新年期间咧，就做一啲叫做庆祝农历新年嘅一啲嘅叫做佢哋嘅 playlist 啊，佢哋嘅电影嘅 playlist 嘅，咁佢哋都会揾咗一扎咧，就系喜气洋洋嘅电影，嗱，星爷嗰啲当然系有啦，不过佢有啲以前咧，就星爷嗰啲戏咧，就算譬如审死官嗰啲，我记得都系贺岁档期上嘅。又或者系啊，又或者系成龙大哥嗰啲戏咧，都系呢个农历新年嘅档期上嘅。 系 系啦，咁所以农历新年嘅时间就好似睇住两大巨星啊，即系当然华仔亦都有啦，但亦都睇住佢哋咧有好多唔同嘅电影咧，喺呢个戏院上边上。嗰阵时系等噶，等住佢哋上呢一个嘅贺岁片咧，就入戏院睇噶。 哦，我自己咧都就有嘅，新年都有试过特登系贺岁电影入去睇嘅，即系可能黄百鸣嘅戏啦，咁样都系好开心嘅，因为咧成个戏院嘅人咧，即 系 好点讲啊，通常大家睇戏就静静地噶嘛， 系。 咁但系而家睇戏咧，睇贺岁片咧，全个场都喺度笑嘅， 系啊， 都系开心嘅， 系啊。 同埋点解我咁中意《叻咕叻咕新年财》咧？我觉得系有啲人生嘅道理教到嘅。 哦、因为打牌嗰、那个， 冇错，牌品好，自然人品好。 系呢个系啊， 最紧要系咩啊？越烂嘅牌就要越俾心机打， 系俾心机打。喂，呢、這个真系人生哲学嚟噶。 系啊，我每次睇完咧，一路打牌，我同自己讲呢一只牌，唔紧要嘅，下一个会更好嘅。 吓、啊，即系你都将嗰啲电影嘅经典对白咧套喺你自己人生。 系啊，如果麻雀胡来系必有因嘅， 系咩？系、啊， 我真系会开起只牌嘅。 系， 虽然当然输定赢都唔紧要嘅，最紧要玩得开心。 喂，呢啲人生哲理咧，学一下学一下之后都可以喺自己嘅生活上面慢慢应用出嚟， 系啊， 几好、 啊。所以其实系得意，我觉得贺岁电影，即系你冇谂住话净系除咗搞笑，有时有啲嘢咧，人生嘅哲理咧，喺新年嘅时候都似有一个当头棒喝咁样，教你点样做，又会做得好啲啦。 柴娃娃一样咧，会有啲道理。其中咧，譬如星爷好多戏咧，佢好多时都系以搞笑行头噶嘛，无厘头搞笑行头噶嘛。佢好多电影咧，佢都系一路笑笑笑完之后咧。佢一定咧會有個 punch 位咧，係做個好大嘅反差，因為一套嘅笑嘅電影咧，佢通常都係有個製作嘅嗰個帽啊，個帽意思即係話我笑咗幾多分鐘，然後要停一停，又或者幾多分鐘入面我要一個有幾多細嘅笑位，有幾多大嘅笑位嘅，係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好大嘅計算嚟嘅。好啦，咁佢計算完呢啲之後咧，佢亦都喺一啲譬如電影入面劇情入面咧，佢會揾一啲好特別嘅位去做一個特別嘅反差，係同成套電影一個大嘅反差。而那个反差呢，因为你笑了成套嘛，咁就有一个好大感人嘅位嘅。通常呢个方向呢去到即係捉得准嘅话呢，就可以令到嗰个观众呢 是一个好好心理上的一个过山车。有过山车的反应呢，你就会对那套电影你有个好大的印象啦。咁就会鍾意啦。係啦。咁所以呢，譬如星爷好多戏真係㗎，佢一定有啲好感人嘅位，譬如就算西游记咁样。 月光宝盒啊，紫霞仙子。即 係佢好多都係笑㗎嘛，但佢永远都搵咗一个位呢，就俾大家有感动嘅。又会度一啲嘅对白，令到大家觉得呢个係 touching 嘅。咁你同之前嗰啲好大反差。大反差呢大家就会记得啦。 系啊，都好睇，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周星驰嘅电影。 啊、 你有冇话中意睇边一套咧？特别 我细个好迷沈四观嘅。 哎，我都系啊。 我细个好迷，我而家就算一见到沈四观咧，我都会即系较大声呢个电视去睇噶。 我都系、啊，我系咧，有时睇完啲鬼片啊，或者啲惊栗片咧，咪会好惊嘅。 系啊系啊。 呢个时候咧，沈四观就系一个非常好嘅中和剂。 就飞翻出嚟啦。 系，我点都会睇翻一次，咁我笑翻我就冇事啦。 系啦系啦，咁又或者，因为我细个都有睇好多成龙大哥嗰啲贺岁片噶嘛，嗰啲飞檐走壁啊，或者佢有即系总之一定系打嘅。咁佢新年嘅时候睇，我都觉得有一个快乐嘅感觉。即系嗱，放我嚟讲咧，我除咗系睇到成龙大哥动作之外咧，就会谂翻你其实以前细个。嘅时候睇呢套戏嗰阵时嘅情景嘅，因为佢系贺岁档期上噶嘛，咁即系我就好容易谂翻起我细个屋企人带我入戏院睇啊，即系嗰个画面咧就会跟住套戏咧就俾翻我嘅，咁所以我亦都会即系睇呢啲戏嘅时候有好多呢啲嘅感觉啦。 诶，我几中意睇《宝贝计划》，你咁样讲一讲。 哦，系同埋古天乐。嗰套 系啦， 系啊， 我唔肯定嗰套系咪贺岁电影，但我就记得好好笑咯。 系啊，以前就真系好多贺岁片啊，即系特别系用喜气洋洋去到做题目啦，有啲又有啦，有啲就贺岁档期上嘅，后屘都叫晒做贺岁片啦。咁而家今年嘅贺岁片咧都有好多嘅，听日阿欧同大家数下啦。 系啊，我应该都去睇一套戏。 系咩？ 即系阿成成嗰套咧。 哦，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 点解你会拣呢套咧？ 因为佢个哨牙碌咧，即系有啲 吸引我。 系啦， 系啊， 尤其是我睇咗佢嗰啲花水，系咁流口水，即系成成流口水呢样嘢咧， 呢个已经好，即系咁靓仔， 系啦， 系啦，即系不介意自己嘅样貌，佢突破咗嗰个只系喺自己外表框框嗰种嘅演技， 冇错。咁我谂贺岁嘛，大家都开心啊， 系啊， 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可以问埋 Michael 哥一齐，我哋 系啊， 喂，陈 Michael， 神光第一线各位朋友。今年咧龙年进步，每样嘢都如意吉祥。 系咁啊，当然祝丰收咧就系行运一条龙啊，收听率越嚟越高，多谢。